集团峰会上将香港议题纳入议程。关注香港的组织香港监察发起人罗杰斯在社交网站发布英国六名前外相的联署信，他们分别由1977年至2014年期间出任外相，包括欧盟列伟敬、施仲宏、贝嘉晴、文礼斌同夏伟林。联署信表示，北京在过去几个月以国安法为名拘捕47名民主派人士和议员，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修改入境条例。联署信又表示，差不多所有香港杰出的民主声音都身处监狱，等候审讯或流亡海外。联署信希望约翰逊借住今个月底担任七国集团峰会联席主席国的机会，在会议议程中给国际社会回应在香港的危机，以及就中国持续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作出回应。在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10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而向台湾南部一带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稍后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下午一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3点，跌82点，成交金额35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8点，升4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海根亚医疗85.15元，跌1.95元；腾讯控股609元，跌6.5元；美团304.4元，跌3元；小米集团30.35元，升3.5元；阿里巴巴212.6元，升8元；建发国际集团14.6元，六升6元；吉利汽车22.05元，升1元；友邦保险97.4元，跌0.5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7，英镑10.936，瑞士法郎8.582，澳元5.939，加元6.399，新西兰元5.54，欧元9.404，每百元兑港元7.04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5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96点，跌161点。港金现价报17,20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94美元，卖出1,86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西隧去香港只是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要和富中心一段慢车，在九龙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要安秀道一段就比较挤塞。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慢车，龙尾观景台；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在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伟业街之路咧就挤塞，应该是去油塘方向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之路咧就挤塞，龙尾就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专业人士，为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另外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着安秀道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所以影响到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啊，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着安秀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時嗰啲股票數字咧，都會話啊，點解咁有意義嘅咧？咁樣 真係咧， 又真係咁啱得咁巧 啊！真係喎，真係咁啱得咁巧。 言者無心啊，或者彈出嚟嗰啲字嗰人無心，但係有啲人睇咗就有意啦。 乜嘢啊？呢啲係實質嘅數據嚟噶 嘛？實質數字啫嘛， 係啊，實質數字嚟嘅喎。即係咁，相對濕度而家87%咁樣。 即係人哋嗰啲係冇意冇一個暗示或者明示，佢只係反映個數字。不過咁啱咧，又配合咗有一啲事情， 好似啲號碼排列咁解啫嘛。喂，嗱，咁不如我哋先講下咧。如果你講開嗰啲叫做排列咧，之前都有朋友係咁問咧，佢就話：喂，究竟佢話啊，你個仔咧派唔係派咗啦，小一？咁即係講嗰啲派，我琴日都冇再特別講咧，因為咧 咩啊？你星期三嗰日咪已經講咗話收咗信咯， 我收咗信啊，唔係但係我 冇收個電郵信啫嘛。 但係你冇翻嗰日咧，即係 琴日 啦，我冇特別去再講咧，究竟個結果係點樣咧？因為我自己都搞唔清楚咧。我話 唔係第一志願啊嘛， 係我淨係知道唔係第一志願啦，又唔係第二志願啦。跟住我諗啦，咁究竟佢係唔係我頭三位嚟噶？我连自己头三位填咗咩我都唔记得咗。 咁因为你咧，佢冇处理嘛，你咪问阿 Winnie 咯。 系啦，你太太知道咪得咯。 系啦，跟住我翻到去再问一问咧，我话系咪头三位嚟噶？佢话系，最尾嗰间学校咧，原来而家系第三志愿。 我第三志愿， 即系都系有拣过嘅。 咁即系话讲六十几、70%percent 嘅， 系咪我都成为嗰个一？ 你成为系啦，系啦。 咁跟住 头三志愿， 唔使彷徨啊。 系啦，咪咁跟住好笑咧，我就话咧，而家啲僆仔咧，佢哋已经好醒目啊，会有好多咧。嗰啲叫做體會啊，因為咧琴日佢放翻嚟咧，佢就話：爸爸，你知唔知咧？我好唔開心啊咁樣。跟住我話做咩？佢話：哎呀，我真係唔明啊，點解啊？佢要幫我揀到嗰個學校去到咁樣嘅地方啊？ 咁遠啊？咪 唔係佢唔係咁遠。佢話點解我都唔係揀呢間啊？點解啊？佢要幫我揀，我話邊個幫你揀啊？ 好叻啊佢！ 佢話點解林鄭要幫我揀呢間學校？ 佢直咁樣賴佢， 直呼其名啊！ 我話等先咩啊？佢話因為政府幫我揀咗呢間學校啊嘛。我話咁你啱喎，因為政府揀。咁原來佢話咧，佢一向就係知道有一個特首幫佢揀咗呢間學校。咁然後我話咁你唔開心咩？佢話我朋友咧，佢係喺第二間學校咁樣， 好多都係啊。 原來因為你好少會分到去 各 山東西啊啲學校咧，咁原來佢哋都有感受啦，已經咧，即係呢個升小一嘅階段咧，會啊，好少。 莫非嗰啲小朋友咧喺揀學校嘅時候都會問下啲同學仔，你哋會揀啲咩？大家夾埋一齊就可以第時見到面咁樣。 唔係，我估揀嘅時候咧，佢哋未有呢一種意識咧，話我哋要選擇同一個嘅。佢可能佢都唔知要揀學校，但係咧到揀完之後咧， 唔係佢知嗱，你起碼揀星期二嗰日 揀完之後啊嘛，因為 當揀嘅時候佢唔知嘅。 因為原來咧，佢哋呢幾日咧，即係喺未放榜之前啊，其實學校咧已經咧又喺度可能會同佢哋講話，佢哋要彩排畢業禮啦嘛。 哦， 咁所以咧就會同佢哋講話嗱，陳大明、陳小明，你哋咧而家就要學畢業嘅啦，幼稚園畢業嘅啦。咁跟住咧，你哋會做，你哋會去會邊啊？以前就 K 2升 K 3啊嘛，而家佢就話你哋唔係再升 K 4冇噶啦，咁咧你哋就會小一噶啦。咁然後啲同學都問：我哋係咪仲係同一班嘅？唔同班噶啦、 哦，會見到好多，識到好多新朋友啊。 所以佢哋先至會知道乜原來咧，以後我哋會唔同學校咧、 校服都唔同噶啦。 係啦，哇！跟住咧有情緒噶，佢就話：爸爸，我可唔可以咧讀阿小強嗰間學校？因為佢會去嗰度，我好中意佢啊咁樣。 哎佢识得讲呢啲啊！我仔我女以前唔识噶， 我谂我都唔识嘅，我都系唔识谂呢啲嘢。 系啊，咁我咪唯有都要安慰佢，我就话啊唔使惊噶。我话爸爸咧，而家几多朋友啊，都唔喺同一间公司度做嘢嘅。咁我哋咧一样会见面噶嘛。嗱，你睇下嗰个肥叔叔，嗰个矮姐姐，我哋一样咧都系咁样倾偈噶。 咁咩形容你朋友真 系 好啦？ 你打个比喻啫，系咪先？系啦，咁所以咧先至可以令到佢安慰少少。所以我都不厌其烦，可能都提醒下我哋啲家长朋友。真系唔好以为你嘅小朋友咧都仲系一嚿饭咁样，佢虽然 好醒啊而家， 系啦，佢就算系一嚿饭咧，都系一嚿黐饭，佢有啲黐手噶啦，即系 或者系贵价嘅饭团， 唔系佢系会比较有啲感受咧。你要搓完揿扁佢咧，你都仲系要花啲气力咧，我都会同佢讲唔惊噶。而家見唔到啫，咁啊總有機會，你咪約佢嚟見面咯。 一係咁啊，你開個電話俾佢，跟住咧你快啲抄佢牌，我就話，即係攞翻曬佢哋啲同學仔電話，跟住咧你攞群組之後，你可以開始 視像啊。 佢唔識噶嘛，係咪？ 冇錯冇錯，唔係佢哋知道有成個疫情成日都 Zoom 噶啦，佢哋 Zoom 啫，但係講緊電話裏面可以傾偈啊嘛。咁你 傻豬梗係成日都傾偈㗎啦。 咁得啦，咁你咪話俾佢聽嗱，我哋可以透過個電話裏面，我哋即係可以。 但係冇得一齊翻學上堂坐隔離啊。 啊嘛。 係啊，跟住我就話俾你聽，誒、哎、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即係總之有啲新朋友咯。咁所以我哋都要誒，唔係啊，呢個真㗎嗱，你由學生又係咁樣。到到而家咧，即係成日都話呢個係離別嘅季節咧，咁啊總有好多人就會去唔同地方度住咁樣咧，你可能都會抱住呢個心態，唔緊要啦。即係好似肥巴嗰隻歌咁樣咧， 點啊？ 縱使不能會面， 始終始終我哋啊， 始終啊， 係朋友， 也是朋友啊，真係 咁啊！除咗你咁啊，我女咧佢讀中五啦嘛，咁啊出年中六咧得翻半年誒翻學啫嘛，佢咧喺度抱怨，佢話點解我哋咁大個啊都唔翻得學啊？即係早陣子咧，咁啊即係 打曬針咪得咯？ 唔係啊，都未講打唔打針嘅時候啊，咁佢話我哋日子喺倒數緊翻學噶啦嘛，即係點解唔俾我啲大高年班嘅？啲咧， 俾佢翻咗先， 佢翻咗實體課咁樣，咁啊低低年班咪唔好翻住，佢仲咁多年校園生活。佢話： 你點答佢啊？ 跟住我話：嗯，係咯。 仲有得答？ 揾阿揾你阿仔嗰句， 問下林太啊， 揾你阿仔嗰句。 咁我唯有同佢講，林太唔係咁得閒嘅，佢冇咁多隻手幫你搞豬嘅，真係。 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 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 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我爱你，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在你眼里沉醉， 我不在 你守护着 最珍贵。 是啊，同学仔那段友谊真的很珍贵啊，你最珍贵张学友、高维亚，还有你最真的很贵。 高维君啊。 哦，高维君。 是咯，我刚刚想紧是边个。 是 啊，高维君 是啦，你最珍贵。咁啊，即系我觉得呢首歌可以真系最全球最贵啊，真系。 边样啫？ 哎呀，真系贵到咧，即系嗰啲数字。 贵唔贵过桂花田啊？ 哦，咁啊，我就无价嘅。 啱啊，系冇人会出价，冇人会出价。 阿华咯， 阿华都唔系出价嘅， 阿华都有出价， 佢个天价， 我妈嘛， 佢个天价嚟嘅。你系咪讲过车位啊？ 梗系啦，真系 我冇留意啊，因为我好少睇山顶啊、山脚啊嗰啲边树。 系咧，因为你望住个山，你都觉得哎呀，都唔系我边树 啫， 边树 啫， 咪就系我哋嘅香港山顶豪宅咯。 山顶豪宅车位啊， 车位咋，只系一个车位，134.55。尺啦吓，咁啊，即系造价系啊，造价系高达1020万，比起阿海汇咧啊送出嚟嗰个大抽奖咧，1080万，即系争咩啊？ 咩1200万系嘛？ 1020万啊？ 呢度写1200万嘅喎。 咩部？我唔系，1020万。 系咪山顶啊？咩 Mount 咩咩咩 Nick Mason 啊？ 我嚟。 佢寫住造價打到1200万嘅喎， 過1000万， 過 啊，冇錯， 過1000万， 我俾我就唔制啦，我呢啲多一寸啊，都高過你噶嘛，啲人成日都話鬥高噶嘛， 咪咯，零頭散， 你諗下爭幾多？1020万，只係講緊1000万，再俾多20万啫， 係啊， 1200万，你俾多200万， 又真係嗰個零頭200万以上 咯。 啲報道好似有人去望過嗰個車位嘛，其實個裝修就普通啦。 有冇啲咩？有冇咩花纹啊？ 有冇话 有冇 有冇话有假山啊？ 铺啲咩红毛丽？ 有冇话有烟花放啊？定时咁样？ 哦，其实咁样嘅， 系啊，有咩？ 你嗰个1020万咧，就话其中一个车位咧叫做出售价， 系。 但系佢话咧，其实佢哋新造嗰个价咧，唔系，佢话佢哋其实嗰个造价咧，最近推出嘅车位咧系贵到1200万，不过成交价就1020万。 哦，即系佢推到咁高，不过咧就冇人坐 佢。 你計還佢180万㗎， 咁起碼都過千啦， 犀利喎！ 1020万啊，一個130几尺嘅一個車位咋？你知唔知造價平均尺價幾多啊？係75808蚊。 啲130尺擺咩好咧？ 喂，唔係，我想話，如果咁嘅話咧，真係喺租同買之間咧係毫不猶豫喎。租係抵好多喎。 係，要租幾多錢啊？ 你唔使咁快俾咁多錢嘛？ 你覺得月租幾多錢啊？佢有推出啊！佢话佢有一个嗱，我俾个 tips 你。佢话咧呢个发展商咧喺未发售车位之前咧，即系未喺呢个1200万卖俾你之前咧，佢平售与业主啊，平租与业主 哦， 点平租 系啦？你开几多钱？ 月租 3万，万五啊？ 1500、3万，真系平租唔使。 我唔使啊，唔系1万都唔使啊嘛？ 1万都唔使， 8000 化身成为街头 sales 先。嗱，埋嚟睇，埋嚟紧，埋嚟睇，埋嚟睇，埋嚟紧啊！而家呢个车位啊，平时卖1200万，1200万啊，而家我一万唔收你，1万唔收你，阿叔你出几钱？阿叔出几钱租俾你？ 开价啦， 7000都唔收你，8000都唔收你，8000都唔收你，5000呢个师奶啱啱讲5000一个，5000两个， 5000 就租俾你， 5000蚊一日啊？ 唔系啊，月租啊。 5000蚊月租，我搞错，要 cheap 过去铜锣湾。 哎呀，冇错啊！ 屋村几多钱啊？ 3000几蚊咯。 系啊， 争啲就屋村价噶咯。 你山顶价都系5000啫。 喂，咁啊，真系租出去抵啲喎。 但系喺未发售车位之前，佢就用5000蚊月租咧，平价租俾业主。咁但系你首先要成为个业主先啦。 哦，咁当然啦。 你住山顶豪宅啊？ 嗰间屋嘅业主究竟嗰间 你冇1亿你都唔使买啦，嗰啲。 你有冇搞错啊？几多钱喎？ 嗰 间屋？ 嗰条数系点计嘅咧？ 13亿四个单位， 咪系咯， 咁咪成亿咯，咪话咯，冇错啊！ 一你个 cheap 咗啦，你明唔明啊？ 13亿除四，即系43得个四，43×12嘛，3亿几， 咁咪系咯，有3亿几一间屋啊！ 犀利！ 我就喺度谂咧，究竟佢条数系点计咧？即系当佢系当一个车位卖出去嘅时候就可以好天价，但系租嘅时候佢又愿意咧系咁廉价 咯？嗬， 系 咯， 咁系咩原因咧？ 唔系我谂系 咩计算嘅方法？ 系啊，即系点解嗰个争嗰个尺价争咁远嘅啫？ 分分钟嗰个工人姐姐嗰个。 個 人工，你點住咗山頂係咪？嗰、那個人工一定高過個租嗰個車位啦，係咪先？ 咁而家呢個犀利啊！即係所以頭先咧，阿田不停同我講車位嘅時候咧，我即刻諗起嗰個成語 咩 啊？車位 人忙啊！ 喂呀，唔係好忙啊，繁忙啊， 冇錯。你要租呢個車位，你個人要好繁忙。 係咯， 哇！你要忙揾錢， 係啊， 又要忙揾食交租，哇！幾犀利啊！ 因為報章咧，佢講緊啊，即係將呢個車位咧除翻開咧，午餐用一個價錢啊， 午餐用 係啊，你嗰個 又鋪滿幾多個院嗰啲啊？ 買到幾多罐午餐肉？ 嗱，1200万啊嘛， 1020万。 午餐肉係咪十零蚊罐得唔得？ 廿蚊啊， 廿蚊啊，當係600万。 600万咩啊？罐 啊！ 我又唔使，可以买到85万罐午餐肉。 啊， 如果佢话咧，如果一日食一罐咧，咁就可以食到2320。 一日食一罐？ 喺你啲冇大志嘅千几万，我买只猪翻嚟啦！ 一日食一罐啊，会入厂啊！ 只只猪翻嚟喺个车位度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警方拘捕，涉嫌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会。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话，未能联络到周幸彤，相信他已经被捕，但未能核实相关消息。蔡耀昌表示，周幸彤近期的言论并不代表支联会立场，甚至同支联会相反。他表示并非同对方割席，强调希望提供法律上的支援，但认为作为一个组织要清楚向公众表达立场。他说支联会不会宣传六四集会，今晚亦不会以支联会名义到维园，指出今年的法律和政治风险严峻，呼吁悼念的市民要以安全合法作为最大原则。他又說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感受到過去的自由並非必然，自己今晚會尋找一個地方點起燭光悼念六四。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今晚將於7间聖堂舉行彌撒。政委會幹事陳樂信表示，曾經收到警方查詢問及今日的流程涉及多少人，以及提醒要遵守防疫規定，但未有提及任何政治因素。陈乐信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弥撒为追思亡者会读圣经、福音等，仪式大约一个钟头。他说在防疫规例下，7间圣堂合共只能够容纳大约2000人，会在社交网站持续更新入座率，未能到场的市民可以参加网上直播。至于在计划今晚举行弥撒的圣堂外，有人挂上写有邪教和煽乱的批评横额，陈乐信回应说不太明白橫額的內容，又提到任何人都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希望不要妨礙他人。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說，為慶祝屯馬線今個月27日全面通車，港鐵將額外送出100000张單程車票，詳情稍後公布。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討論屯馬線通車安排，多名議員關注有部分路線車費出現短貴長平的現象。謝偉全表示，由紅磡前往顯徑站車費9.6元，但搭多一個站到大圍車費是6.2元，兩者相差3.4元。金澤培說，在定出票價的時候，除了車程距離，亦會考慮方便性的問題，出現短貴長平的情況涉及歷史因素，港鐵會透過日後票價調整理順有關問題。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黃佩文說，曾經聽到意見指政府可以少收港鐵租金，從而令到港鐵降低車費，但這個做法等同以公帑補貼港鐵，因此政府認為直接幫助支付較貴交通費的市民，減輕交通開支較為合適。廣東省過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本土確診病例，廣州6宗，佛山1宗。廣州亦都新增1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另外廣州有2宗本土無症狀感染轉為確診。境外輸入確診個案方面，廣州新增2宗，分別來自柬埔寨和菲律賓，當地亦都新增2宗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分別來自柬埔寨和土耳其。肇慶亦都新增1宗來自美國的無症狀感染個案。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西南風，稍後轉吹偏北風。 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61点，跌4点，成交金额49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4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3点，升10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12.5，跌3元，美团309.8，升2.4，海吉亚医疗84.75，跌2.35，小米集团30.4，升4毫，阿里巴巴213.4，升2.6。吉利汽车22.15，升2.2，建发国际集团14.48，跌2仙，友邦保险97.5，跌5仙，比亚迪股份194.6，升4.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8，日元110.2，瑞士法郎0.904，加元1.213，人民币6.406，英镑对美元1.41，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16点，跌141点。港金现价报17,20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55美元，卖出1,864.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嘅意外，较早前清水湾道落平石近安秀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不过咧，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一直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礼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中环绕道、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是车多，龙尾顺德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水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和斜村一段是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外汇。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I remember you， 迷恋的心未减退，我愿一生记取。 记忆是怎样产生？面对不如意的事，又可不可以将记忆 无痛删除？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是好科学。今晚 忘记你我做不到， 但你认识人脑结构， 望你能够记住重要的人和事。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 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我系阿提， 我系阿醒，我哋加埋就系提醒。 系冇错，我就系提醒啦。你唔中意嘅话，我哋可以有第二个噶。 我系阿凤， 我系阿高，我哋加埋凤高。 点解要咁做啊？哦，唔系，真系有啲好重要嘅消息咧，要提醒，亦都要咧，即系吓，奉政府谕告诉大家，今晚一定要小心。今晚你真系咧慎防意外生啦！我哋要话俾大家听咧，咁啊，今晚咧有好多地方咧，咁亦都会有咧好多警察咧就会喺度部署啦，确保大家嘅无论系健康上面嘅安全啦，因为防范病毒扩散咧，疫情咧就会即系反复，咁啊亦都要好担心咧，就系大家咧会误堕呢一啲法网啦，因为咧其实今日咧就有好多集会咧都系宣布咗系非法噶啦，大家切勿咧以身试法啊！嗱，你睇下今朝早啊，已经有咧呢个联会嘅周恒同咧就俾人拉咗，嗱呢个就最好嘅奉告同埋提醒啦。佢都个人都未出席，佢 Facebook 讲完咧都系要俾人拉噶啦，所以咧真系不要心存侥幸啊，切勿咧以身试法啊。咁啊，今晚咧仲会好辛苦噶，因为咧听讲话会有大概7000警力咧就会喺全港咧就部署，咁啊系好事嚟噶，令到大家咧成个人安心咗啊，因为保证咧就唔会有呢一个病毒嘅扩散啦，亦都唔会有任何咧即系集会嘅呢个风险喺度噶。咁啊，大家要留意自己咧，究竟今晚你会去边度咧，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咯。咁但系咧，咁点解今晚会有咁多可能病毒扩散嘅风险咧？同埋点解今日咧又会有咁多危机咧？嗱，如果你都系唔认识嘅话咧，咁我哋可以简单同你讲咧，就系话冇啊，因为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六四嘅32周年啦吓。咁啊，以前咧我哋喺香港咧就可以好容易咧就将呢个数字讲出嚟嘅，但系我谂咧我哋亦都要进入新时代咧，你都要了解到咧，喂。以後未必咁容易講到嘅咯，即係當琴日咧，連呢個天氣報告咧有呢、這、一個即係嗰、那個相對濕度嘅數字範圍咧，都咁啱出現呢四個數目字，大家都驚為天人咧，你就知道。其实咧，可能以后呢啲数字咧，唔系咁容易可以讲出嚟。嗱，咁啊，不妨咧，我哋参考一下咧，我哋祖国咧过去咁多年咧，其实系用啲咩唔同嘅方法咧，系去形容呢一个数字嘅。咁啊，大家即系都要多个参考啦，系咪先？我哋以后都要小心防范，提醒自己吓，唔好误堕陷阱。例如最容易见嘅咧就系5月35啦，咁啊因为你知啦，5月31咧再喺后边加1234咧，去到原本6月4号咧加上去咧就系5月35啦，呢个应该大家都最容易了解嘅啦。另外一个咧就系用罗马数字啊，就系咧即系V 跟住中间咧就有两个即系LL 定一嚟噶，嗰个系 V11V 一定 L 啊 L 哦。 唔系 L 啊 ，I 啊 ，I 啊， 好少用罗马数字VIIV 系啦，咁点解咧？咁呢个就系咧六同四嘅罗马数字嘅写法嚟嘅。咁啊，亦都有咧，数学专家咧就会用呢个方法。哦，今日咧就系八平方咯，咩八平方啊？买地下唔系啊，八嘅 square 咧，88咪64咯。哦，明白明白。咁啊，如果咧你系一啲即系中国古历法专家咧，佢仲会咁样讲噶。诶，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一。哦，原来5月初一啊。哦，咁啊，即系点解咧？因为原来农历5月初一咧，佢计翻个日子咧，原来就系呢一个咧，即系89年嘅6月4号。哇，你话几多唔同嘅玩法啊？有啲咧就用谐音嘅，就话啦，今日咧要攞一条柳丝出嚟啊，杨柳丝嘅意思。咁点解啊？柳丝你用普通话谐音读咧，就系64。好啦，咁啊，以前咧有啲进取啲咧，嗱，你要小心啲，用咗呢个字咧，可能咧你就会。代入法网噶啦，有人曾经咧整咗个8964出嚟，即系一樽酒嚟嘅，咁结果喺大陆咧就俾人拉咗，咁你要小心啦。咁啊，如果你话你唔饮咁多酒嘅话咧，咁你亦都可以用第二啲方法纪年嘅，譬如你可以话平成元年啦，民国78年啦，咁原来咧你计翻个历法咧都系1989嘅。再含糊啲咧，有人用过那年夏天啊，那年夏天。好似系咪林志荣嗰阵有只歌噶？啊，唔系，佢嗰个系今年夏天，咁所以咧又有啲唔同嘅。咁啊，用唔同嘅形式咧，可以去记低呢一个数字咧。咁可能我哋以后咧就要有呢一种嘅幻想嘅空间啊。系噶，因为你未必有咁多现实片可以睇咧，即系以后我哋就要多啲幻想空间咧，先能够知道究竟发生咩事。同埋你今年千祈唔好去维园啊！我哋再次强调，我系阿提，我系阿醒，我系阿凤，我系阿高。 今晚千祈唔好去维园。咁如果咧你仍然咧系想对维园烛光咧有一点纪念嘅话咧，嗱，我推介你睇呢条片啊，系嚟自众新闻嘅呢条 channel 嘅。佢咧个标题就系六四三十二，或许烛光被吹灭，历史烙印咧难磨灭。咁呢条片咧好短嘅啫，4分02秒。佢咧就系由1989年咧一路咧将嗰个叫做。叫做维园烛光里面嗰个情况呢，就每一年呢都会做一个记录㗎，由90年开始啦，一路去到呢个我睇佢到最尾呢，係啦，一路去到而家呢31年嘅嗰个日子呢，咁你就会见到每一年呢佢用动画嘅形式呢就记录低呢每年维园烛光嘅情况啦。佢仲会呢有个好细心位呢，就係将佢每一年呢嗰个叫做主题呢喺嗰个即係画面度呢都会睇到出嚟㗎。咁所以短短地4分02秒呢，可能就会带你走过32年嘅记忆啦。唉，成日话好有钱，我谂啊，靠程振鹏，甚至乎我哋之前好有钱嗰个黄耀祖，佢两个加埋，佢可唔可以为我哋节目买到一个车位呢？得唔得啊？你两个努力少少得唔得啊？我哋指意你哋噶啦，成交价1020万，顶住先得唔得啊？靠你啦，程振鹏。 如果有能力买到啊，咁又点啊？我都唔揸车。 咁先型噶嘛，唔系啊，咁先型噶嘛，你买车买翻嚟，你唔揸车， 我整嘅时候冲出嚟， 唔系跟住啲人问你先生，咁你我嚟做咩？收藏咯， 系啊， 摆设咯， 我嚟摆喺度，我都唔卖， 唔系咯，你努力努力少少啊， 你玻璃房，然之后自己喺里边坐喺度， 可以可以 摆 pose， 咁啊好唔好啊？真系啊！好啦，今天呢彭仔嘅瞬间看 channel 呢就配合呢一个嘅唔係日子，而係配合呢一个时令，而家呢都係熱辣辣嘅夏日，咁所以呢啊，有冇受到蚊患困扰啊？我呢就好怕啲蚊嘅，係最怕呢就係佢夜晚我瞓觉嘅时候呢，喺我耳边呢喺度 wing wing wing wing 咁样，嗯，好似轰炸机咁呢，係好讨厌嘅。咁所以呢我都真係好想呢要一种方法能够喺夏天呢杜绝呢啲蚊患呢就最好啦。当然啦，经常都会有一啲嘅方法教我哋嘅，即係譬如唔好喺屋企嗰个范围嗰度係整啲积水呀，要勤清洁呀等等咁啦。咁但係呢喺呢一个嘅外电方面呢，竟然俾我发现一个呢叫灭蚊神器，或者叫驱蚊神器啊，呢样嘢咧喺日本嗰度嚟嘅，信不信由你。话说日本有一位朋友，佢咧就好惹蚊嘅，于是乎咧佢又中意去海边钓鱼，咁啊点咧？佢喺一次响嗰啲咧卖鱼嘅地方嗰度，发现咧，咦，有人咧摆出嚟话呢一个系驱蚊神器，咁原来咧就系日本咧。有啲嘅漁夫啊，即係做呢一個嘅即係捉魚啊，以至到咧釣魚啊嗰啲嘅朋友咧，佢哋諗到咧就係整呢個驅蚊神器，佢個樣咧就係好似一隻蜻蜓咁嘅。咁呢一種嘅蜻蜓咧，仲要係有特別嘅意思嘅。嗱，呢一種嘅蜻蜓咧係屬於咧。嗰一種咧，愛嚟咧食埋嗰啲蚊嘅一種嘅蜻蜓嚟嘅，咁啊話咧將呢一個蜻蜓嘅形象咧就整咗做一個心口針咁樣，咁呢一位嘅日本朋友咧，佢就買咗呢一個蜻蜓心口針，然之後就將佢咧掛咗喺勾咗喺呢一個嘅短袖衫個袖口嗰度，其實就唔係好大個嘅啫，咁但係亦都大過一個咧。大过一个你买旗啊，卖旗啊，星期六卖旗嗰啲咁大个嘅一个贴纸咁啦。咁啊，佢嗰个形象咧就系两只眼好大粒嘅，然之后咧就一个系黄色黑色长条嘅蜻蜓嘅身，然之后跟住咧就左右咧都有咧系呢一个好大块蜻蜓嘅叶。咁当然成嚿嘢都系。假嘅啦，只系一个装饰啦。但系呢位嘅日本朋友话咧，佢戴咗呢一个嘅蜻蜓嘅扣针之后咧，真系全日都冇蚊咧埋佢身，驱蚊一流，系咪真系咁神怪啊？咁原来咧呢一种嘅蜻蜓嘅模样咧，系叫做毛霸勾蜓啊。 無霸勾亭，是呢特別呢是勁嘅呢一種蜻蜓，蜻蜓界嘅巨無霸，專呢係食嗰啲蚊啊、烏蠅啊、飛蛾啊咁樣。咁唔知係咪啲蚊蟲呢一見到呢隻嘢呢都有啲印象，所以呢就避之則吉，就唔走合埋去嗰個日本朋友嗰個身邊嘅啫。咁啊，但亦都有啲人呢就唔相信囉，只係佢咁啱得咁巧冇嘢蚊啫。咁啊，大家如果可以睇到呢一則消息嘅話呢，咁啊可以整返個咁樣嘅蜻蜓啦。咁啊，应该都唔会好多钱啩，咁啊试下无妨啊。咁如果睇片咧，我啊教你大家咧就睇呢一个 channel 啦，小白科太太入边有一条片咧就话，灭蚊神器只需要咧放一碗，佢咧放一碗呢啲嘢，咁就能够让家中嘅蚊咧就死光晒啦，咁样完全冇副作用。咁呢条短片入边咧教咗大家四个咧系家居自制嘅灭蚊神器，咁啊都几简单嘅。不妨睇下。桂花田屋企有冇蚊患啊？ 暂时都冇 蚊啊！ 以前真系要拍，哇！叮到我两个细路咧，口肿面肿，唔知要我药打佢哋。系啊， 咁你可以睇下我今日介绍呢条短片咧， 点样死佢死 整死嗰啲啊蚊啊！ 好啊。今日咧系六月四号，六四事件32周年啦。因为疫情咧，维园啊，悼念活动咧系取消嘅，大家啦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啊！一不小心咧可能会违法噶吓，咁样系唔值得噶。嗱，这边厢咧有成个维园嘅人咧就想去悼念，但系那边厢咧，有人就话啦，越嚟越相信当天冇人死嘅事实，因为睇咗美国同埋西班牙嘅报道。咁我建议咧去睇埋32年前咧有好多现任同埋在位嘅人。都为着六四事件呢表达过一啲言论啊，咁当年各大报纸嘅头版啊，仲有当年仲系记者啊，记者身份仲上咗北京采访报道嘅梁议员啦，咁佢翻嚟香港都有接受访问噶，分享噶，咁仲有就系咧在位者当年嘅新闻专访啦，其实咁样咧可以丰富翻大家咧对呢件事件嘅资讯嘅。嗱，紧随住今日之后咧，听日6月5号。就是世界环境日，而今年的主题就是生态环境修复。而港灯在这个听日环境日，港灯在60、70年代他说播返这个叫做粉岭学斗白菜，好出名的粉岭学斗白菜咩然康康的，他说重新呢就栽种他们，还找专家教授他的员工去栽种这个学斗白菜的。亦都有报道就说这个学斗白菜呢好耐好耐之前是新界的冠军名菜来的，曾经呢倒返转头 sell 返去国内去市场啊，几巴闭啊。咁呢是粉岭学斗邓氏的围村原居民种的，嗱真係唔睇唔知香港原来真係有好多好多好嘢嘅。例如除咗呢个学斗白之外呢，仲有元朗丝苗。喂，元朗代表有冇听过你元朗丝苗？ 听过，未食过， 系啊，犀利啦！ 即系米啊， 系啊，米啊， 犀利， 系啊， 自己种， 系啊，自己种啊。咁仲有咧，就系除咗元朗丝苗咧，仲有东涌米同埋红葱头、马斯布嘅水葱、打鼓岭雷公作嘅苦瓜、屯门管榄菜心、荃湾川农青山西洋菜、粉岭华山河睇先啊，粉岭华山荷塘芥兰啊，白藜萝卜。八香的老姜、梅窝的菠萝、南涌的莲藕，还有南丫岛的玻璃生菜，是不是觉得很犀利啊？ 还有广播道的花田， 是啊， 我真的觉得很犀利啊！自己的菜，原来我们香港是自己人种，香港人好嘢！嗱，今日分享吓发紧梦 channel， 咁佢咧就访问咧，就系佢哋访问咧嘅一个。而家仲有种菜嘅兄姐，佢叫做题目叫做地主随时收农田啊，农夫不认输，香港人要食本地菜。咁咧访问嘉宾阿兄姐就话啦，系啊，而家可能咧受到即系随时有机会咧俾一个地主啦会收地。佢话其实点解我哋香港人唔自己种翻自己菜，自己食翻自己菜咧？佢话点解要全部靠输入？佢因为咧，佢话你记唔记得大家记唔记得喺呢个早阵子嗰个叫做打风嘅时候咧？佢话咧。 一打風嘅時候咧，咁或者係一個疫情之後咧，好多船隻都嚟唔到香港。咁佢話咁就搞到啲大米啊冇啊，又要靠外來嗰啲輸入啊。咁佢冇得輸入嚟嘅時候，我哋香港人食咩啊？咁點解我哋唔香港人自己種翻自己嘅菜、自己米啊，去自己食咧？因為你睇頭先我所講嘅咁多個地方，原來佢哋都有，因為佢哋唔同嘅土地有唔同嘅出產嘅好處啊。即係譬如元朗係嗰啲地係適宜種米嘅，咁啊荃灣嘅地適宜種西洋菜。咁其實咁點解唔自己啲菜自己種咧？咁佢話希望可以留守到最後一天為香港人服務嘅，所以我會俾五個手指公呢個兄姐，同埋五個唔同嘅蔬菜俾我哋嘅香港。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好儿童，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会在学校，我会在声音，我们是春天的樱花，我们是美乐的主人翁。 好準時翻 喎，係啊， 好準時啊！而家真係準時得勁啊！ 早啊， 早晨啊，係啊，肥妹仔，早晨啊 ，Chris Lion， 早晨 ，Chris Lion， 壽安茄，我翻嚟 了，係啊，你翻嚟啦，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壽安茄，仲有各位喺屋企嘅同學啊， 係啊，嗱，咁咧，今日我哋又要講下咧，一個咧唔知有冇嘅活動啊。 咩啊？ 就系、是、东京奥运会 啊！系啊，冇错，因为东京奥运会咧、哦，我见到今日咧，佢哋嗰个即系主席咧都有出嚟讲咧，就话除非阿罗索德斯嘅咧，除非疫情咧出现非常严峻嘅情况，否则东京奥运系会如期举行嘅。 系啊，我见到佢咁讲啦，都等佢报 佢可以啦。 不过个问题系咩叫非常严峻咧？咁佢冇讲嘅。 我谂即系突然间死咗好多人啦、啊，咁样。 我谂因为就好夸张啦。好啦，咁我哋都要当佢有啦。咁咧，因为点解咧？佢而家都咧密锣紧鼓啦。因为其实喺琴日6月3日咧， 彩排啊， 佢哋已经公布。用视像方式公布了今年他们的奥运颁奖礼上面会用的服饰和工具究竟是怎样的。 服饰 是啊，他们会有那些叫做颁奖礼，他们工作人员他们会穿了他们日本传统的那些，好像他又不叫做和服，他用了日本传统的蓝染的方式做了一个蓝色做的主色，他们有条腰带又有些和服的元素，装住奖牌的托盘咧就有咧，好似一个日本一把扇咁样嘅形状嘅。 哦，扇形 系啦。咁首先咧就系佢哋嗰个叫做服饰嘅外表啦。哇，啲物料就劲咯。 咩事？ 因为咧佢讲到明咧系要环保嘅，系啊，所以咧 唔系抗菌啊， 系啊， 抗疫嘅。 佢哋个颁奖台咧，佢话啦，我哋系专收垃圾嘅。 咁点啊？ 系啊， 就 系 将所有回收翻嚟嘅胶啊，可能再做翻出嚟 啊。系啊，佢讲到明咧，佢话嗱，我哋个颁奖台咧 ，Sodas 嘅咧系会用海洋同埋家庭嘅塑胶回收之后咧制造而成嘅垃圾，整、出嚟嘅呢个颁奖台。系啊，咁即系平时你抌到成个海洋都系嗰啲樽啊、嗰啲胶嗰啲嘢咧，佢今次就攞嚟咧就废物利用啦。好啦，咁同埋咧，因为今年佢哋东京奥运咧，佢哋就会用呢一个咧2011年啊311大地震复兴咧做主题噶噃。 哦， 系啦，咁所以 好大意义啊。 对于佢哋嚟讲。 系啦，咁所以佢哋又有点样体现到呢件事呢？ 系咯， 佢哋就话啦，我哋颁奖台咧嗰、那个正面嘅奥运同埋伤残人士奥运会个标志嘅材料咧， 系 就系、是、嚟自。灾区啊，三一一灾区里边咧， 核废料啊， 唔系大吉利是吓死你真系。 咁系咪摧毁咗？而家又用唔翻嗰啲材料啊？ 佢系咧将嗰啲咧拆卸咗嘅临时房屋嗰啲铝材咧、 哦， 就作为物料。因为你知咧，嗰阵时佢地震啊、海啸之后咧，佢、 啊、 就好多临时房屋搭咗出嚟啦。系、 哦、 啦，咁嗰啲临时房屋唔、哦、可能成世都临时噶。咁于是乎咧，其实就已经系会拆咗佢。咁、咧剩低呢啲嘅材料咧，佢就话咁唔好嘥啦，将佢变成咧今年咧奥运同埋伤残人士奥运会标志嘅材料， 好有意义啊！ 系啊，其实讲真咧，日本咧佢哋成日喺呢个细节位度咧，系真系好有嗰个叫做心思啦，体现到好多嘢噶。不过呢个时候唔系就系细节，最紧要系佢哋防疫都要有细心啊嘛。 大局啊， 系啊，要有大局啊，咁都系嗰句啦。我哋希望佢搞得成啦， 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华为。海康威视同中芯国际等企业禁令将于8月2日生效。拜登话中国开发同在境外使用中国的监视技术为镇压或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便利构成不寻常同特别的威胁。扩大禁令是要保证美国的投资不会流入损害美国同盟友安全及价值观的中国公司。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针对美国计划实施的投资禁令，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坚决支持中国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利。在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10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而向台湾南部一带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稍后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92点，跌73点，成交金额6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5点，升9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10.5元，跌5元；美团308元，升6毫；海吉亚医疗84.65元，跌2.45元；小米集团30.25元，升2.5元；吉利汽车22.8元，升1.85元。阿里巴巴213元，升2.2元；盈富基金29.22元，跌4仙；建发国际集团14.5元，冇起跌；友邦保险97.35元，跌2毫；比亚迪股份195.9元，升6.2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8，英镑10.942，瑞士法郎8.582，澳元5.943，加元6.405，新西兰元5.544，欧元9.403，每百日元对港元7.0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534，日经平均指数报28,916点，跌141点。港金现价报17,20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65美元，卖出1,868.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德望学校对出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重复多次啊，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德望学校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喺新界全锦公路近住雷公田啦，去八乡方向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雷公田一段受交通意外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雷公田一带咧就比较挤塞。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两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的全港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多少社区设施和医疗服务，还有其他范畴的社会需要。 那什么时候开始啊？ 普查会在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跳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系、hey, 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点新闻翻嚟，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去到1点钟。 系啊，咁啊，今日会有点唱嘅，晏少少啦，就可以开放电话俾你打嚟嘅。不过网上留言咧都无人欢迎嘅吓， 梗系可以啦，留言 系啊，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6453， 好嘅。我哋呢排咧就多关注咗印度啊， 系啊， 因为个疫情咧就知佢哋嗰边咧比较论尽。 印度系咩啊？ 点啊 ？Alpha、Delta、Beta， 我又唔记得 喎。系、我记得最尾个 Delta。 Delta 系咪啊？ 总之我唔 系咪啊？ 我唔用佢嗰个地方 记 得咯。 系咯，头先你讲咗印度，你下次试下直接话，我哋今日关注阿 Delta 嘅新闻啦，睇下大家明唔明讲乜嘢。 咁我又唔想咁咯。 好啦好啦 好 啦， 标签咗吓。 因为咧多咗关注印度咧，又多留意咗佢一啲咧疫情以外嘅新闻咧，哇！呢、這個真係啊，好匪夷所思啊！ 跟什麼 啊？大家知道咧，印度嗰、那個結婚啊、嫁娶咧，好傳統噶嘛。 係啊係 啊, 啊，即係佢哋係好隆重、好大棚人， 同埋佢哋本身成件事都係好傳統嘅，傳統到就係、是要係 做足嘅。 即係阿爸阿媽，阿爸阿媽咧係幫你去撮合嘅，就你係可以 係嗰啲 叫做 同樣式嘅 盲婚啞嫁， 哦， 佢可以盲婚啞嫁嘅，係 咪攞藤搖就可以換你翻嚟嗰啲啊？ 咁係用乜嘢換我又唔知啦，但 係 就即係都知道咧，佢哋係可以咁樣嘅，即係唔係話咁容易咧就自由戀愛，然之後就結合啊結婚咁樣嘅。 嗯， 好啦，咁然之後跟住你。结到婚啦，要结婚啦，行嗰个婚礼咧，又系好铺张嘅，需要 就算你更窮啊，嫁女咧都要有翻咁上下嫁妝，如果唔係咧 借錢都要翻嚟去買結婚嘅咁。 如果唔係咧，就會咧失禮啊，有辱家聲啊咁樣嘅。 你知唔知佢簡單咧有個婚禮嘅風格咧？佢就話有分南方同北方啦。佢話南方咧婚禮比較樸實啲，但如果北方咧就真係會豪搞三日三夜。 哇！ 好犀利喎，同埋佢 三日三 係啊，同埋佢話咧，佢哋其中一個特色咧就我哋香港啊，或者我哋好多地方咧就話會戴戒指噶嘛。佢話咧佢哋唔係戴戒指噶。佢哋咧，系啊，佢话戴喺颈度啦，咁啊，佢话咧呢一个等于 系咪即系穿到条颈好好长咁样？ 系啊，同埋佢话甩唔到噶，佢话咧因为呢一个咧，我哋结婚戒指就叫做嗰个叫 ring 啦， 系啊， 但系佢哋咧就叫做 shame。 哦， 羞耻， 哦， 系啊，佢话呢个作为女人咧，戴咗喺条颈度咧，佢就话，嗱，你成世你都要锁住噶啦，俾人哋即系咁样咯。 哇，搞错啊！咩事啊？ 女性嚟讲就觉得系一种嘅即系不自由咯。 系啊，嗱，即系证明咧，印度婚礼咧真系多姿多彩噶，系。 嗱，咁啊，印度咧喺结婚呢方面咧咁多传统嘢啦，咁最近咧就有一则咁样嘅事情发生，就话咧印度，就系北面嘅印度， 北面啊， 哦、 即系好啲噶， 搞三日三夜， 三日三夜嘅， 好啦， 三天三夜， 好，咁喺北面咧就北方嘅印度咧就有一对新人咧结婚啦， 系， 好啦，但系咧喺行礼嘅时候出现咗发生咗一件咧好伤感嘅事， 吓 点解咩伤感啊？ 个新娘子啦系突然间猝死 ，Oh no！ 系啦， 唔系话 唔关疫情事， 系、我哋都冇咁谂。 即系总之真系一个不幸啦， 系啦， 真系系猝死咯，即系突然之间过咗身，个新娘子行礼已经行礼噶啦， 系， 咁点算咧？ 咁、大件事啦！你谂下佢哋嗰边咧，嗰个即系家族荣誉嗰个制度咁紧要咧，会唔会咧会要佢赔钱啊？ 系、哦，即系话你冇达成到呢个婚礼嗬、完全完成咗呢个婚礼、 啊。如果系啊正路啊，哇个新娘子都已经过咗身啦，咁个新郎哥嘅好伤心啦、啊，伤心到梗系，唉咩都唔搞住啦，而家要 去、 要去静下咁样、啊。 问题系红事变白事，而 家系啦，照计应该即刻将佢变成白事，咁啊搞丧礼啦，系咪？ 啊，咁但系人家咧就冇啊， 点解？ 即系印度真系好唔同嘅， 即系佢当冇事发生就走咗啦。 佢唔单止当冇事发生，佢继续行礼。咁點啊？ 繼續點樣同佢行禮啊？係啦、 鬼新娘行唔通？ 係啦，我咪就話佢哋又興 生雞拜堂，但生雞拜堂係代個新郎嘅喎，係咪？你記唔記得？ 係咩？ 係啊，新郎啊嘛，公雞啊嘛，揾只 嗱，咁點啊？去邊度結婚啊？唔緊要，新娘子咧仲有個妹啊，咁家姐咧過咗身，阿妹而家頂上。 代父从军就话啫，而家代者出噶， 冇错，仲要系即刻搞掂，真系得。 而家 系啊，而家呢个年代啊，最近咋？ 佢做得好似样嘅咩？佢两姊妹 孖住咁， 即系咁样都可以顶住先嘅咩？ 虽然有阵时有啲咧，即系喺婚礼上面咧发生嘅一啲好尴尬嘅事，或者系啲好伤感嘅事，就话哇，原来个新郎哥同个姨仔有染啊！嗰啲 系 以前我哋听过咧，中国传统嗰啲咧，即系仲系讲紧嗰啲少数民族咧，佢哋系试过话个爸爸死咗，个仔咧就会娶咗个妈嘅。以前是试过的，他们要这样延续他们的劝脉、或者两兄弟都会这样继承的。 即是这些是习俗 的。对啊，仔娶阿妈。 会的，那时候他们有些所谓的血亲。 不是啊，即是他阿妈变成不用守寡。 他们有这些血姻的婚姻的。是是 你是说几百年前的。 不 是 说少数民族咯，以前咯，是啊。 我只知道呢、这个我就没听过，我只听过一个呢，就是说呢阿哥死了呢，那呢就找他的弟弟又去顶上。 有啊，这个都有的。 这些都有在台湾咯。 癫丧嘅真 系，有呢啲咁嘅情况。 但我就话咧，呢啲系以前嘅事啦，到而家真系。 2021年， 哎呀，仲得啊，仲可以啊， 仲发生紧啲咁嘅事。嗱，咁咧嗰个 咁个阿妹冇得 say 嘅，即系冇得讲话。喂，我做咩要嫁你呢个家姐嘅老公？ 我谂系冇得 say 嘅 ，no say。 系啊， 系啊，咁呢一个嘅妹妹咧，佢又真系咧。啊，好大方喎！佢真係 溝咗佢， 完全冇問題喎， 可唔可以咁㗎？但我想問啊，咁佢當係娶家姐定娶阿妹啊？ 即係 佢當係冇咗家姐嗰頭婚事啦，直接我而家就娶阿妹啦。即系又娶阿陈小芬，而家变阿陈小美啦，就直情两个名唔同咗，就当娶第二个啦。 即系佢其实个目的， 佢目的就系要继续个婚礼咯，我相信 系咪啊？ 系 个目的咧就系如果个婚礼唔继续嘅话，佢哋男家会好冇面。 系啊，因为咧嗰、那個、我头先咪话佢哋家族荣誉感好强噶。以前佢哋试过最多啲新闻咧就系、是、话你嫁个人过嚟咧，譬如话如果佢竟然发现你唔系处女咧，哦、嗯啊那个女人就死咗啦，即刻 系啊，系啊， 佢唔单 石头掟 佢，系啦，佢唔单止会退呢段婚事啦，咁佢仲会真系有好大嘅人身安全嘅危害噶、啊，好恐怖啊！其实 咁所以 啊， 但系如果佢阿母阿妹咁点咧？咁问边个？搵佢阿妈， 搵阿细佬。 唔系你 想 唔 想 啦？唔系真系要赔钱，我肯定佢要赔钱。 因为咧呢一件事入面咧，嗰、那个男家咧认为啊，如果未能够将新娘子啊娶回家，即系你唔俾我带个老婆翻去，系边个都唔紧要啦。总之你唔俾我带个老婆翻屋企嘅话咧，会好冇面啊。 系 啊，咁所以咧就令到阿妹咧都要夹硬出嫁。 嗱，如果你话咧印度咧仲有咩好古怪嘅婚姻传统咧，其中有一个咧，我头先见到话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即系叫做嚟自边度？好似我哋咧，你系嚟自北京啊、成都啊、四川啊。咁佢哋咧亦都有咁样分类啦。佢话咧喺佢哋里边咧有一个嘅来源咧就叫做马尼克人啦，即系唔识嘅。但系个重点系咩咧？佢话嗱，如果你咧系呢一个叫地方出世嘅人咧，喺印度里边啦，你要嫁人之前。你要先嫁俾一棵树或者嫁俾一只狗。 哦，即系咪好似同观音上契咁啊？ 但系嗱，我哋同观音上契，我哋同观音上契就话得到平安幸福啊。咁点解佢要先嫁俾一棵树或者一只狗啊？嗱，真 系 好远。会 唔会系咧？即系个意思就系、是我好战身，即系个。即系点讲？ 即系将你嗰、那个人嗰、那个叫人嘅嗰个 价值 再压再低啲，系咪？ 即系我好贱嘅咁样，就即系咧先嫁咗俾嗰啲咧树木啊、 哦， 或者畜生啊， 跟住我就翻头嫁人啦、 啊、 咁样。 然之后咧就可以襟耐啲啊条命，即系好似咧喺以前咧新界系咁嘅，咁咧我嘅啲小朋友咧即系隔篱。左右玩嗰啲細路咧，佢啲名咧全部改阿牛啊、阿狗仔啊， 即驚上 男仔 到啊嘛， 男仔咧就叫阿妹啊咁樣啊。 點解男仔叫阿妹？ 因為粗生啲 女仔叫阿弟啊。 因为粗生啲， 唔系如果叫阿妹咧，嗰阵时我仲听过讲法噶，有冇见过啲男仔戴耳环咧？好细个 戴耳环。系啊系啊有啊有啊。 嗰阵时我听过其中一个讲法咧，佢就话呃咧阎罗王或者呃咧即系玉皇大帝，睇你信边个啦。佢明明可能咧个生死簿话，哦呢、這个陈大牛咧要而家要有大病嘅，望一望，咦唔系陈大牛男人，但系佢戴耳环女人嚟嘅，即系呢个陈大牛唔系我记录簿里边嘅陈大牛。 欺骗天神系嘛？ 就欺骗天神， 即系个作用 好蠢嘅。 佢哋相信 系啊，但系好笑喎、啊！你有咩事啊？求佢，但系你戴耳环就觉得呃到佢。咁 佢嘅作用就系、是令到佢咧粗生粗养。 呢个女孩子系粗生粗养。 嗱，佢系咁嘅，佢系有啲 男人矜贵啲， 系男女不平等嘅。但系佢点解要嫁俾棵树咧？佢就话啦，佢惊你克夫啊！佢话你先嫁俾一棵树， 将 啲厄运就过咗俾棵树。咁咧有啲咩衰嘢咧，就棵树食晒 先。 咁跟住你再嫁俾人咧就得啦。佢话咧佢哋通常咧啲树有选择噶，要系菩提树啦， 啲树仲要 香蕉树啦，即系第二啲都唔得嘅。 啊，因为嗰啲叫做可以有承托力，唔系啊，承托力去受晒佢啲厄运啊。 唔系可能嫁俾棵蕉树就 系 话有咩就系咯食蕉就啲蕉解决咗啦。 蕉精啊，系咪？ 咁又系，你冇理由拣棵细细棵嘅，咁佢食唔晒， 食 你再带咗厄运喺度。 所以呢单新闻头先阿彭爷讲嗰单咧，即系我哋唯有咁讲啦。原来咧呢个世界上面咧。真系会有啲咁古灵精怪，有咁多咁不幸嘅事情噶。 各处向前， 女孩子，快啲行出嚟啊！And they made you change your name.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never knowing who to cling to when the rain set in. I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known you, but I was just to keep your candle burned out long before.Your legend ever did. you ever play. Hollywood created a superstar, came with a prize to win. Even when you die, oh, the press still having you. All the papers had to say, well, the Marilyn was found in the news. Seems to me you live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never knowing who to cling to when the rain set in. Would you like to know you, but I was just a kid. Your candle burned out long before your legend never did. Around your core. Goodbye, Norma Jean. From a young man in the 22nd row, we see you as something more than sexy, more than just our Marilyn Monroe. Seems to me you lose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never knowing who to cling to. 多谢多谢多谢嘅掌声，系啊，俾我哋嘅， 系 俾我哋嘅， 俾姑妈嘅， 系啊 ，OK。嗱，头先你讲开咧，印度嘅婚礼咧，咁其实 佢讲歌名噶，你咁多谢算啦，真系。 Candle in the wind， 系啊， 系 啊， 拉乐坛 大姑 妈。嚟啦，咁咧，佢哋咧举行婚礼咧，即系为咗要真系要举行到咧，佢哋真系。无所不用其极去做呢件事嘅， 系咩？ 咁咧嗱，因为佢哋而家咧疫情关系咧，咁啊，但系都人去 结婚， 系咁啊，但系佢哋啲婚礼咧都有上限嘅，咁啊上限50人嘅啫， 系 咁。但系如果你去到北方嗰边，头先好似话斋传统嘅婚礼50人，你够我俾边度嘅人请？要邀请咩人啊？ 哇，拉拉队都唔止啊！ 咁系啦，咁佢点算咧？咁点算咧？ 点算 啊？ 系啦。佢又要舉行婚禮， 咁係咪真係將本來33夜就變成30个礼拜咁樣啊？ 唔係，佢都想希望咧，可以大家喺同一日裏邊咧，可以慶祝到做呢件事嘅。你覺得佢可以 視像婚禮咯？ 唔係，佢唔視像，佢唔視像。 佢 book 一個超大嘅場地， 都唔得㗎，唔限聚咩？ 嗱，咁就有條法律罅仔喺度啦。 係點㗎？ 咁究竟佢點樣可以邀請到160人？當中包括你對新人啦。 160，起碼分3個地方啦，真係 要。咁。咁有咩？ 分3座大厦， 唔系 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地方， 佢要话大家都唔识嘅，系咪？ 3层楼， 佢一个平地，间开3个地方，啊，啲系就咁样。 凌晨联分2、3、4楼， 都唔系 一次过，我知佢 book 过，可能嗰啲亭台楼阁花园，有啲小桥流水间住唔同个岛仔咁样嘅，系啦。 唔该，4个1个喺呢个岛，5个1个喺嗰个岛咁样。 湖上泛舟咯，4个人1只艇。唔系 升空系咪？有啲人好似气球咁样吊高。 嗱，升空佢又唔使吊高咁危险嘅。 系啊， 佢就包咗个机， 包飞机， 包咗个飞机， 160人喺个飞机度坐， 系 咁劲啊！ 哇，几唔哇？佢有飞 机就可以。 咁因为搭飞机冇 法律 防疫限制噶嘛， 咁 啊真噶。 咁我都系坐飞机啫， 我哋搭地铁都冇噶， 系 啊， 系咪先？ 系 咁，同埋我喺半空咯，系咪先？ 出公海咪得咯，如果咁样嘅话。 系啊，其实。 上次我哋话啲游轮出公海咪得咯，如果咁计， 即系啲名人生日会啊， 佢好似冇出到公海喎。 有冇咧？定系喺本港水域啊？ 喺边都唔好啦，咁样咁多人， 喺边都冇事啦。 哎，你呢句有问题咯？ 佢冇事啊嘛。 咁你冇 话？我希望佢冇事啦，身体 唔系我系我哋讲健康冇事啊，最紧要人冇事啊嘛。 系啊，啱啱啱。喂， 责任嘅嘢就 唔系 我 哋负责，系啦。哎呀，即系讲得，哎呀，越嚟越心有灵犀啊，真系。 系咩？ 咁咪讲 咁死啊！我就 系啊，啱啱。 你竟然同佢一嚿啊！ 系啊， 死啊 真系。唔系咁，可能我进步咗咧，系咪？ 啱啊，我听做你进步咗， 系 啦， 系啦。咁佢点解而家飞机搞翻嚟？ 佢真系包咗架737嘅客机咧，咁啊160人咧就系进行呢个空中婚礼嘅，咁啊好开心啦，系咪？佢哋咧仲要去巴闭嘅，因为佢原本谂住去一间神庙嗰度举行呢个婚礼。 佢个飞机喺神庙度降落啊？ 唔系降落， 盘旋 系吓。佢哋咧都 吓死菩萨，成只雀喺上面系咁 骚扰住神明。 喂，但系佢有冇行程噶？有冇边度？定系就咁原地盘旋？ 佢有冇咁讲？我唔知。咁总之喺机场飞啦。咁但系佢喺机场飞，咁过去嗰个神庙唔系喺机场附近噶嘛？ 系咯， 咁佢都要起飞啊嘛。咁起飞，总之去到咧嗰个神庙个附近咧，佢哋就喺度停咯，即系喺个附近范围喺度盘 旋。好难搞。 跟住咧，嗰对新人就喺呢阵子咧就进行呢个婚礼 仪式 咯。 然后抛花。球就喺下边个庙嗰度接住， 跟住气流大得滞，扯咗佢出去。 系啦，然后去到最尾咧，正想交换戒指嘅时候咧，新郎发现哇，空姐咁靓嘅， 系啊，不如我 彩。于是乎就变咗印度嗰个婚礼啦，唔要你啦，我娶你咯。 真系啊，佢哋咧好高兴啦，咁仲一齐影咗张大合照啦。你谂下，由机头嗰度咧影到去全部一压嗰啲亲朋戚友啊，咁喺个机上面咧咁好开心啦，系咪？咁啊， 系咪有点知噶？ 你讲开呢一个， 系咪有点知噶？ 哦， 佢有个拔嘅，应该点知？ 点知跟住就俾航空公司话：，喂，你哋咁样唔得噶，你哋全部人唔戴口罩，仲喺架飞机度咁多人聚埋一齐咧，你知唔知全机人去罚？ 点啊？ 罚佢哋唔准再坐呢个航空公司。 哦， 系因为佢哋话你严重违反咗呢个防疫条例， 所以上到飞机唔代表可以乱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有两人因为涉嫌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会被捕，稍后见传媒交代。消息指，其中一人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引述周幸彤的律师话，周幸彤早在办公室附近被捕，现时被带到警署调查。至于被捕详情，暂时未有确切消息。他说支联会非常关注并担忧周幸彤现时情况，会继续联络对方的律师了解所需协助，亦都会到新界南警察总部了解情况。蔡耀昌又说，支联会见到当前政治形势严峻，形容很多时候警方的执法夹硬来，他希望市民小心谨慎，要以合法安全作考虑，相信六四悼念是可以持续，他自己今晚不会到维园，会在其他地方进行个人悼念。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今晚将于7间圣堂举行弥撒。政委会干事陈乐信表示，曾经收到警方查询问及今日的流程涉及几多人，以及提醒要遵守防疫规定，但未有提及任何政治因素。陈乐信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弥撒为追思亡者会读圣经、福音等仪式大约1小时。他说在防疫规例之下，7间圣堂合共只能容纳大约2000人，会在社交网站持续更新入座率，未能到场的市民可以参加网上直播。不至于在计划今晚举行弥撒的圣堂外，有人挂上写有邪教和煽乱的批评横额。陈乐信回应说，不太明白横额的内容，又提到任何人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希望不要妨碍他人。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本土病例有9宗，都是来自广东。境外输入病例有15宗，上海5宗，广东、四川和云南分别有2宗。北京、内蒙古、浙江和陕西各有1宗，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和疑似病例。广东新增9宗的本土个案，其中2宗是由本土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 內地至今有 91,194 人確診 ,4,636 名患者死亡，超過 86,100 人康復出院。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擴大禁止美國實體投資中國企業的名單至59間。新的行政命令涉及在中國境外從事國防、物料、監控技術等行業，包括中國電信、中國移動、華為、海康威視和中芯國際等企業，禁令將於8月2日生效。拜登說，中國開發和在境外使用中國的監視技術，為鎮壓或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提供便利，構成不尋常和特別的威脅。擴大禁令是要保證美國的投資不會流入損害美國和盟友安全和價值觀的中國公司。中國外交部早前表示，針對美國計劃實施的投資禁令，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堅決支持中國企業依法維護自身權益。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稍后转吹偏北风。展望初时，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65点，跌不够一点，成交金额7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3点，升112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09.5跌6元，美团308升6毫，小米集团30.1升1毫，海根亚医疗84.65跌2.45毫，吉利汽车22.6升1.65，阿里巴巴212.6升0.8，盈富基金29.3升4仙，中国平安82系跌2.5，比亚迪股份195.1升5.4，友邦保险98.25升7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8，日元110.22，瑞士法郎0.904，加元1.212，人民币6.405，英镑对美元1.41，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72点，跌85点。港金现价报17,310，跌2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25美元，卖出1,87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的意外，较早前全锦公路去八乡方向近雷公田的交通意外仍然是未清理。现在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来回方向都是车多挤塞。重复一次，就是全锦公路八乡方向近住雷公田有交通意外，来回的全线都是封闭，现在来回都是车多挤塞的。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德望学校的交通意外都是未清理的，是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龙尾黄隐书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亦都是车多繁忙。在新界区普通道去西贡公路方向近福民路一段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以及兼顾其他使用者，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重粪犬学堂遇到精力旺盛的狗狗点算好？是不是下下都要带它跑十个八个圈啊？ 其实可以消耗它的好奇心和专注力，都可以达到放电的效果的。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我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系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你琴日冇翻咧，你啊真系浪费咗一个好时机啦。 系咪浪费咗讲剪头发嗰个啊？ 唔系啊，讲嗰个讲咗啦。咁咧，但系我哋就讲咗咧自助餐啊。 哦，系 啊，即系帮我食到有小强啊。 系啊， 嗰个就好恐怖啦。 我真系好感恩地咧， 就你避开咗嘅。 唔系，好多时都真系，其实咁多次都未见到有啲邋遢嘢喺度， 系 真系感恩噶。 嗱，咁啊，今次咧呢个又系同自助餐有关。咁啊，好彩你喺度啦。 做咩？你两 食兔飞专家。我好想问下你啦，即系有人就出咗个 post 啊，佢就话：哎呀，今日啦食自助餐咧，唔觉意咧食咗80,000+蚊， 80,000+蚊自助餐， 唔觉意食咗80,000， 系咪谢先燕啊？ 哇！即系我想问下， 谢先燕包场咪有呢个价钱俾咯？ 以你食buffet咁多年经验，点样可以食到有？ 我8000蚊都未食 过啦。系啦，其实我觉得8000蚊咪调翻转咧，就系你肯俾啊？有冇80,000蚊嘅buffet俾你食啊？你都唔知道有冇人 set 到个咁劲嘅价俾你喎。 系啱啊！ 你话成场你包80,000蚊另计，咁啊总可以包到咁嘅场啦。但如果你讲紧话唔觉意食到一个单位，即系单价系80,000蚊嘅， 即系埋单一个人80,000蚊啊？ 嗱，佢咁讲啦，佢话佢就咧唔觉意食咗个80,000蚊嘅特价放题。 我仲要特价添， 啊、 哇，好炫耀啊！ 系啦、啊，咁究竟系咩咧？嗱，可能啲人就估啦，系咪又系玩货币单位啊？80,000蚊越南盾啊嗰啲，冇咁切，冇咁切，唔系玩呢啲。好啦，咁我再开第二格咯。佢咧就系用一张相嚟炫耀嘅，咁嗰张相里边咧就见到咧佢就、 哦、有条蓝鲸吞拿喺度。 嗱、佢都系影住碟寿司嗰啲刺身嘅，咁咧佢就攞只手，咁然后咧就捉住一只嗰啲生虾，即系嗰啲刺身啦。咁然后咧，大家仲见到隔篱有啲厚切嘅，唔知蛋啊定系鱼啊定咩咁样啦，一劈咁样啦。 蛋同鱼争好远， 佢都系黄色一嚿，我俾你望下啦，黄色咁你见到咩嚟啊？嗰嚿嘢？ 哦，咁啊，即系蛋嚟嘅，唔系鱼嚟。 但系佢蛋冇理由摆喺个刺。新拼盘隔嚟噶，冻冰冰，系啦，嗱就系呢张相，我再讲一次啦。 黄金咁样颜色， 佢有只手啦，就拎出嚟啦，然后就喺个寿司刺身盘上面咧，就攞住啲虾啦，又攞住啲黄色嘢啦，咁样嗱，我而家又再邀请埋咧，我哋即系细心嘅台长一齐望下啦。 佢最中意食嘢嘅， 我先讲个主题，就系佢出咗张相，然后就话咧，我咧就唔觉意食咗个80,000蚊嘅特价寿司放题，自助餐放题，咁咧张相就系咁样嘅。咁你睇唔睇得出佢貴喺咩地方呢？張相呢就係佢有隻手啦，影住呢佢拎住一碟刺身蝦啦，又有啲黃色嘅嘢啦，咁然後仲隔離有啲唔同嘅食物啦，咁樣80,000蚊。究竟点样可以食到80,000蚊呢张相嘅原机？ 我想问下呢一个自助餐会唔会有啲小礼物送翻俾顾客噶？ 冇 啩？ 冇。 80,000蚊系咪炫耀紧佢只手 嘅手指里面有粒戒指啊！ 但系唔包落嗰餐饭度噶， 犀利！唔好得罪女人，女人简直系传说中嘅福尔摩斯拉，系啦。所以福尔摩斯其实争个字系争个拉字，福尔摩斯拉 争个拉字。 食餐饭你我都话啦，你如果有小礼物送佢，就系送只戒指就话啫。 咁可能嗰只戒指就系送嘅咧，就系呢个。 咁关嗰餐饭咩事？ 咁咧呢个就叫做花式低调炫富啦，即系大家要学嘢。啦，佢咧就系咁样嘅，嗰个男人咧就自己贴咗呢张相啦，然后就话：哎呀，唔觉意咧食咗个八万蚊嘅特价放题，咁仲要咁，影完呢张相之后咧，方丽唔知咧，仲要自己 upload 埋嗰张叫做结账单咧，都系睇到明明写住就系咧四百几蚊嘅啫，跟住。啲人就話啦，唔係喎，你張單你自己都寫四百幾蚊啦，咁點解要咁樣咧？ 嗱，我都話噶啦， 即係呢一餐飯咧，佢就係啦，包埋送咗份禮物俾個女人。 係啊，然後就係咁樣嘅，因為佢話咧冇，因為咧我哋喺食自助餐嘅時候咧，之前就去 shopping。咁咧就同个女伴咧首饰店里边咧选购咗价值咧五万蚊嘅钻石手链，同埋亦都买咗另外一只咧金色嘅宝石戒指，合共八万。 系咯， 咁其实同嗰餐自助餐冇关，哎、 就系、是、冇关，但系佢要咧话俾你听就系话， 佢咯， 系啊，佢仲要你知唔知最黐为咩咧？佢仲影埋一张相咧，就系、是、点样可以证明佢真系俾咗八万几蚊啊？ 点样证明啊？ 系佢仲要影多张相，我都唔明点解佢会咁做。 系咪嗰间铺头卖俾佢嘅铺头个牌价？ 嗱，咁我都觉得算啦，都算系一个比较合适，即系你影个价钱牌， 价钱牌 都仲可以合理地炫耀到啊。唔系啊，佢影咗一张咧。佢數銀紙嘅相， 哇， 係啊， 仲要冇碌卡嗱，數現金啊， 係啊，嗱，佢影咗一張咧，佢喺度數金牛嘅相啦， 唉，咁你都唔攞嗰個積分，你真係，真係唔該曬， 一嚟就 電子消費 冇得， 唉， 冇得咁飛啊， 又冇得加分，又冇得， 係啦， 唉，信用卡都唔俾， 同埋咧，我係唔明咧，就係。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你才会在付钱买东西的时候呢你会特登影这个过程呢 傻了。 即是你想想李嘉诚去买地皮会不会特登说嗱，忍住我，而家咧，我签个名啦，八亿或者八十亿，你睇住我啦，咁样。 我知，就系当你咧冇几可啊， 哦，咁好明显啦， 你就会影咯， 系啊， 你真系冇几可啊，咁咪会影咯。 呢一个数紧钱，数一沓1000蚊银纸嘅嗰个，一定系佢嘅女朋友啦。 唔系男人嚟噶，我帮佢影相嗰个， 帮佢影佢嗰，帮佢影嗰个啊嘛， 嗰种哇。会唔会店员咧尴尬岩发作啊？先生，你想我帮你影张相啊？系啊，我 set 只锁请我要买你个钻石戒指啦。 点埋影埋 movie 添啊？唔该，你睇下有冇数错？边人拿住一沓钱咁样走出？啊，不过有嘅， 有嘅， 不过可能影相， 系啦，可能会影相咯。咁所以嗱，呢一个叫花式低调炫富就俾人笑啦。咁但系咧，我又明白佢有一个心理系咩咧？就系佢可能咧好怕咧，你睇唔出我只戒指同埋手链咧嗱。嗰條手鏈我俾你再睇多次。 我頭先先係大粒嘅啫，我睇唔到啲咩。 我有望到啊，其實嗰條手鏈同埋嗰隻戒指嗰粒所謂石，其實好細粒啫嘛。 係啊，嗱，再最衰係呢個位，嗱，你再睇多次啊，嗱，其實咧可能佢嘅心理就係話， 鼻屎都大粒過 佢。我買咗條咁靚嘅手鏈或者戒指咧，會唔會啲人 feel 唔到我咁貴噶？ 系啊，真系唔知。 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可能佢就会觉得，哎呀，咁我点样 买贵咗嘢？ 系啦，我点样能够即系令到人哋咧觉得我系买咗一啲贵嘢咧？ 佢忍唔起艳羡嘅目光、哦。 所以你应该学一下好似阿田呢啲奶咧，专业师奶 系点啊？ 佢打牌嘅时候几咁低调啊？碰，等等先，我要碰咗噶啦，唔系讲你只牌啊，哇，你只手啊，哇，你只手劲、啊，嗱，咁呢啲你唔通每个师奶咧打牌嘅时候咧都要带张单出嚟咩？我冇，琴日。你四万几蚊啫嘛，真系唔会咁样。 唔好意思，我今日真系有啊， 系 真有啊， 终于完成咗我呢个任务咯。 哦，系啊，哎呀，我唔觉意帮你 sell 啊 sell， 攞嚟睇下，攞嚟睇下先。 哎呀， 又真系几靓啊！阿田呢只靓过嗰个头先嗰张图嗰个啦， 系咪？都系市民。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无声但有浪。 首歌是她和婆婆之间的故事，因为脑退化的关系，婆婆讲嘢开始不清楚，有时都接收不到人的讯息。刹那间她觉得和婆婆的对话就好像海底中的声浪，纵然听不清楚，但确实存在。作曲 Cat 温汉文，填词王乐怡，编曲温汉文，监制何炳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黄言无声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 桂花甜。 好啦，哎呀，盼爷，我擘唔大只眼啊， 系啊， 有冇黑超借我戴住先啊？ 我而家有点仰慕啊， 系啊， 桂花田 仰和个 friend 啊，仰慕啊，你而家真系哇， 唔系爱慕系仰慕， 是仰慕， 冇错， 是妒忌。 第时有呢啲咁嘅花神嘢，我会谂到揾边个帮手。 系啊， 你记唔记得阿华都系戴住个黑超啦？ 哇！ 佢戴住个黑超嚟， 高调炫富啊！哎呀，真系 黯然销魂奖啊！ 唔系，我哋唯有咁啦，我哋恭喜师用咧，俾啲掌声咧，呢一位精明师奶啦，做得好好啊，真系。细节我哋就唔讲啦，系啦。总之我哋就话你值得拥有啊，你值得拥有呢一个叫做幸福啊，吓， 好 好 开心啊， 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咩啫？ 今日啊，就真系啊，嗱，今时今日用蜡烛咧都要特别小心，系咪？嗱，除咗照明之外咧，做咩咁样眼睇住我？ 冇，我谂起如果今日生日咁点咧？ 哦，你成日都系关心嗰个人啊？ 吹熄蜡烛 系啊，咁咪唔吹咯，系咪？咁啊嗱， 唔吹仲弊，咁咪点住咧路？ 系喎，唔吹熄佢。嗱，除咗照明之外， 咁 不如讲下，其实几时我哋会用蜡烛咧？ 生日咯，生日蛋糕， 生日啦，唔系真系起红白二事咯。 系、啊， 你有红事，你又点蜡烛？你有白事，你又点蜡烛？停电都当系白事啦，即系唔吉利啊嘛。系咯，嗱咁啊，起事啦又变翻，系咪先？ 嗯，节日 系啊系啊。 拜神嘅时候会点蜡烛？ 系啦系啦，嗱，真系喎。 烛光晚餐点蜡烛？ 系， 但系一个人分咗手之后，悼念又点蜡烛？ 悼念又会点蜡烛？ 仲有咧？ 仲有 系 香薰点蜡烛， 系啦啱啦， 按摩油啊，即系催情嘅时候又可以点蜡烛， 嗱， 催泪又可以点蜡烛， 系啦， 系啦， 制造气氛系事啦，所以蜡烛咧好得意，咁有个文章就咁讲啊，就话咧，佢话咧以前咧冇电灯系咪，啲人点油灯，咁啊而家就用电灯，但系蜡烛咧由古时至今。 系喎，都有啊， 都系兴， 仲卖到鬼咁贵。 系咧，见到嗰啲香水、嗰啲香薰蜡烛啦，哇，成千人想做， 嗰啲啊名牌子嗰啲咧，买旧咁嘅蜡烛，话有香味嗰啲咧，其实你点佢咧，你点到咁上下咧，佢越烧越深咧，跟住其实系烧唔到嘅个底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搵笨嘅，跟住咧佢就话嗰个杯好紧要咯，即系个杯嘅设计，等你用完之后咧，我嚟做装饰咯。哇！我见到嗰啲好鬼贵嘅啲香薰蜡烛， 同埋好多名词嘅，即系咧，譬如话你嗰个蜡烛咧，点完之后咧，佢嘅唔同嘅形态咧都有形容噶嘛。譬如咧，我哋就咁讲就叫滴蜡啦， 系啊， 但系佢哋会讲嗰啲叫做咧，即系蜡泪啊。 哦，系啊，好似眼泪咁样。 系啦，咁所以你记唔记得嗰首诗啊？呢一个蜡炬成灰泪始干。 哇！ 即系你直情系好似个蜡烛会烧到冇晒咧，嗰啲嗰个眼泪先会好似先会干咧，咁啊与大相关咁样。 系啊系啊！ 哇！即系呢一碟烛泪咁啊，真系吓，犀利噶吓。 咁好啦，我又讲下啦，喺未有蜡烛之前咧，古人系用 烧柴啊，烧柴啊， 烧柴系啦， 钻木取火 啊，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佢哋咧多数咧都会用啲树枝咧，即系好即系树里面有脂肪噶嘛。 火把 系啦系啦。咁佢用啲咩嚟扎火把？ 咩扎火把？ 啊，彭仔话啊嘛，用火把啊嘛， 禾秆草 系咯， 禾秆草 系啦， 啱啊！用禾秆草啦，用啲松枝啦，用一啲木条啦，跟住用啲树枝啊，真系有树即枝帮我知啊，系啦。咁咧扎成一束咧，咁跟住就淋上一啲咧动植物嘅油脂，咁跟住咧就系变成一个火把咁样可以用噶啦。啊，系啊，因古时人就系咁样啦。咁啊，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嗰个火把唔会熄灭咧？ 不断点火。 佢又唔会喎，佢有啲动作噶，你有时见唔见到？ 我攞个罩罩住佢， 咁咪会熄咯。 等啲风唔好吹入去。 唔系，佢有啲动作嘅，佢系左手揸住嗰个火把，右手就揸住一啲嘢嘅。 攞线泼佢。 啊，类似咁样啦。 即系好似我哋去烧嘢食咧， 起炉啊， 起炉你系咁泼火咧，就会即系。 系啦，佢入面有线嘅，跟住咧，佢就攞支棍咧，但佢揸住个火把咪点燃点紧嘅，佢咧咁佢燃点完之后咧，佢有啲灰烬噶嘛，咁佢就攞啲木棍咧喺度扫啊扫到前面咧，跟住又再重燃噶嘛，记唔记得啲动作啊？ 即系整走嗰啲嘅灰。 系啦， 唔好阻住佢， 佢就唔会整熄佢噶啦，咁样系啦。好啦，嗱，咁啊，由于古时冇电灯， 系咪即系同燉香烟灰一样啊？ 系， 其实都系咁嘅意思。 啱啊！咁咧古时冇电灯噶嘛，咁啊，当阿老爷奶奶，即系譬如你由你入房啊，揿房灯啦。咁厅有厅灯啦，厕所有厕所灯啦，咁但系古时冇呢啲噶嘛，咁 咪 咁当阿老爷奶奶 行去边都撑住眼灯咯。 当阿老爷奶奶话点灯嘅时候咧，唔系嗰啲灯啊，唔系点灯笼啊，咁其实咧原来室内同室外咧都有分唔同嘅即系嗰个叫名称。叫譬如叫个家丁，如果我想点室内嘅灯，有一个名；点室外面有 室外嗰啲系咪叫灯笼啊？ 唔系，佢叫做室。外嗰啲叫冠火， 冠火边个冠啊？ 火字边一个冠礼个冠字，唔要见字嗰、那个。 哦，咁样啊， 冠 火 系啦。咁、 啊 室内咧叫着火， 边个着啊？ 爵士嘅爵， 哦爵，哇咁得意。 爵士嘅爵，即系边有个火字边嘅，系啦。咁就分开叫做我想点出边嘅灯啊，定系里边嘅灯啦。咁有个称呼嘅， 系 着火系啦。 同埋冠火， 冠火就分室内同室外嘅。咁啊嗱，咁啊讲完呢个蜡啦，咁我想问啦，蜡烛啦， 系。 咁啊，咧睇古装戏咧，啲人咧咪揸住咧有一支嘢咧，头先系咪火把啦？咁喺最初嘅时候咧，就揸住嗰个叫做芦苇草啊、木啊嗰啲咁样嚟做呢个火把。后来一啲啦，后来一啲嗰啲人就揸住啲乜嘢嚟去做呢个火把咧？ 后来揸住啲咩做火把？ 似支火柴咁样嘅咧，咁佢嗰支嘢前面包住一啲嘢嘅，包住啲咩 咯？ 唔系包住，系啦，包住布噶， 用布嚟做火把。 系啦，咁咧佢话古时人咧就已经识得咧，用一个叫做芦苇管啊，即系可能芦苇嗰个 通 心嗰个位啦， 系啦系啦，通心嘅。咁咧跟住咧喺个头嗰度咧就用啲布水包住，咁跟住咧就中间咧就灌一啲 火水。酒精 唔系灌一啲咩咧？蜡汁， 蜡汁啊， 系啦，蜡烛个蜡啊， 哦， 灌啲蜡汁， 蜡汁我就话听过啫， 或者蜡汁都得，三小蜡，三小蜡， 免蚝油啊，我要蜡汁啊， 系啊， 整啲蜡汁咧落去嗰度咧，就喺度助燃啊，系啦，咁呢个咧就系佢哋话咧系蜡烛嘅初型啊。 哦，咁我边度嚟嘅呢啲蜡烛？ 系啦，问得好啦，我就会想问下你，究竟嗰啲点 解有蜡烛又 但 系 冇蜡烛嘅咧？ 系啊， 蜡烛喺边度嚟咧？咁啊，嗱，之前就用树嘅脂肪啊，或者动植物油啊，吓动植物嘅脂肪啦。咁但系咁嗰啲蜡系点样嚟嘅咧？原来蜡系有分黄蜡啦、白蜡啦咁样嘅噃。咁啊，唔系讲黄色蜡、白色蜡烛。 系， 我知。黄蜡系咪指动物嘅脂肪啊？ 系啊，应该系啦。 会唔会系啊？ 嗱，又得意喎，佢又唔系一只动物，佢系只昆虫。 昆虫。 黄蜡咧系嚟自蜜蜡同埋蜂蜡啊， 蜜 蜂啊，系啊， 蜜蜂啊， 系啊系啊，佢好犀利，好 amazing 嘅真系，即系古时人真系犀利。 蜜蜡， 原来咧佢 好似戴喺手上面嗰啲蜜蜡啊，嗰啲咧水晶嗰啲咧， 唔系嗰 只， 嗰啲系树脂胶嚟噶嘛，系咯。 佢话咧，原来蜜蜂咧有其中一即系其中一只蜜蜂啦嘅腹部咧会分泌一啲蜜蜡出嚟嘅，连嗰啲蜜蜡咧就系可以咧爱嚟做燃烧啦，系啦。 咁细只蜜蜂， 系啦， 佢又会知道嗰度啲汁液可以烧嘢嘅喎，真系。 喂，你见到蜜蜂我惊啊，你走啦，系咪先？你惊针你噶嘛？嗱，所以古人真系好犀利啊。仲有一个咧， 呢只就黄蜡， 系啦，黄蜡。咁有一只白蜡咧，咁你唔会估到嘅， 我都觉得似白蛇嘅，好似真系。 系咧， 系咯。 白蜡咧就更加矜贵啊，系嚟自一。 唔系，系一个叫白蜡虫啊。咁咧系啦， 白 蜡虫咧，咁佢话红星咧会分泌一啲蜡出嚟噶、就系、是、可以咩？就系、是、可以用嚟燃烧啦。佢话你知唔知啊？外国咧是呢个白蜡咧系为珍稀啊，直情咧有一个叫做中国蜡嘅名称噶。 咁劲， 即系我哋中国人发。 系啦， 因 为国产啊， 白蜡虫 系啊，白蜡虫啊，蜡烛个蜡系一条虫嘅虫啦吓。咁佢就话咧，净系珍贵到一个点啊。咁你觉得？ 哦，我见到啦，嗰只白蜡虫咧，佢个身躯咧好似飞蛾咁样嘅，但系佢个头咧零零舍舍咧有嚿黄色嘅嘴咁样嘅。佢好似一支牙签咧，点住一嚿咧黄色香口胶 咁 样。咁 你谂下， 系喎，好搞笑。 咁细嘅虫，但系佢竟然个身体里面咧系会，因为佢由于咧佢系吸食树枝啊，咁、所以咧就系身体透即系 储埋好多， 系啦，储埋好多。 厉害厉害， 真系啊！佢话咧外国人当佢系宝啊，所以咧， 系啊， 嗱，所以古时人， 我哋当佢系草咩 ？No， 我哋更加唔系啦。古时人咧，佢话咧呢只白蜡咧系成升价千倍万倍啊，更被誉为咧。是送给皇上的贡品来的。 哦，即是以前呢、你送给皇帝呢，你说送什么竹虫啦，是真的竹虫的，原来。 是白蜡虫。是白蜡虫。 不是其他虫， 是 一种 不是条条虫都可以送的。 还有就是富贵人家才会有的，穷人呢是用不起这些蜡烛的。 OK 啦，你怎么捉它呢？ 这些白蜡虫很难捉的。 它飞来飞去嘛，可能是。 还有穷 人 都 是捉到的。 不是，那你要提炼的嘛，你不是就拿着捉了回来就可以得的嘛。咁咧，佢就话咧，以前咧，佢话有个人咧炫富喎。咁啊，嗱，我哋香港咧，有啲人将啲钱散落街啊，跟住或者攞只跑车乱咁撞啊，刮翻去啊，咁样。咁你估古时人啊，有条有 条咩咧？ 有条道路， 有个人咧。佢炫富究竟佢点样？佢炫富咧，用啲蜡烛系点样啊？ 哦，话咩？点烛三日三夜。 当柴烧啊， 当柴烧系啦， 因为就会烧柴就点火咗，佢又烧晒啲白蜡啊，哇，几咁巴闭啊！仲有咧，佢呢个白蜡咧，紧要到咧喺皇宫咧， 系 有一个地方，系一个地方，系揾个专员 看 住呢啲白蜡嘅。 嗰个官员知唔知叫咩名啊？蜡笔小新。 真系巴闭到一个点咧，所以即系话古时咧用蜡烛用到今天咧，我哋都系用嘅。咁就当然咧，而家吓除雪几蚊都可以买到啦， 唔使看住啊。 系啦，又唔使看住，任用啊，不过小心用啊。 二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喺高雄嘅西南偏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而向台湾南部一带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稍后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一点。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008点，系升42点，成交金额76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3点，升11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11.5跌4蚊，美团308.6升2，小米集团30.1升1毫。伟根亚医疗85.05跌2.05，吉利汽车22.5升1.55，阿里巴巴212.4升6，盈富基金29.36升1毫，中国平安82.2跌5，友邦保险97.8升2.5，比亚迪股份195.2升5.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8，英镑10.94，瑞士法郎8.579，澳元5.943，加元6.403，新西兰元5.546，欧元9.4011，每百日元对港元7.0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54。日经平均指数报28,947点，跌110点。港金现价报17,39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26美元，卖出1,87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近住德望学校对出啦，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但系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德望学校对出，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着彩虹村一段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裕民坊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定富街。咁喺港岛区，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礼宾府一带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和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啊。 吓，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老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2点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嘅点唱。我哋网上面留言都无人欢迎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 个温度跌到超出咗呢个三字头， 系咪啊？ 系跌翻落去二啊， 但系都系有29度嘅，系啊， 29度气温，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 系啊，咁啊，今日6月4日啦，咁啊，作为一个特别嘅日子咧，如果你有任何点唱咧，都欢迎你可以打上嚟噶留言啊，有啲咩心声咧，都可以无人欢迎噶吓， 又或者咁啱你今日生日，原来 真 系 有噶， 梗系有啦，好多人都系今日生日啦。 好啦，我哋开始读啦，下18723888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嘅。 系啊， 好呢度有一个咧就系 Kitty Fish 啊，佢话咧三宝你哋好啊，今日系我咧爸爸生日，咁啊想同你讲，想同佢讲声咧生日快乐啊！虽然每次我翻屋企咧都挂住打机，我谂系打机啊，咁咧就冇乜点理你，但我心里面系有你噶，老豆生日快乐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同时今天亦都系我朋友何小姐生日，希望咧三宝可以唱几句生日歌啦，多谢你哋三位，我哋储埋一次我唱啦， 我哋 系啦，好多噶会有，好继续。 我呢边咧就有系阿 Grace Wing 咧继续吓，咁因为咧佢就阿 Wing 咧想点唱翻俾佢天上嘅爸爸听， 系 佢话每年嘅六月咧，佢同妈妈咧都系好挂住爸爸嘅， 系 另外咧亦都为阿 Sam 打气啦，每日开心同埋咧工作顺利嘅。 嗯 ，OK， 好啦，呢度 Alice 咧就话啦，田浩鹏你哋好，佢话想补祝佢个仔生日快乐，身体要健康，啊，仲有佢老公要身体健康吓。佢话阿女，佢年尾咧就会去台湾定居咯，咁咧预祝佢咧一切顺利啦，搵到份好工，咁啊同埋咧，最近佢又好黑仔啊， 点解啊？ 日日咧就。嗱，即系咁样嘅，佢系用咗啲，佢话佢日日咧就唔系扑到喺条街度咧，就撞咗个头，撞到只脚， 冚亲啊， 系啦，即系，佢呢个妈妈就得意。诶，佢话咧开包装嘅时候咧都会可以整亲手嘅，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啲黑到咧， 啊，行出街跌到啊， 系啦， 无情力大得滞， 开个包装都会整亲手啊！佢话咧，啊，希望咧佢咧黑到咧尽头见曙光啦，咁样。诶，今晚咧就暂托嘅猫猫会去新屋企啦，咁希望咧佢永远都幸福同埋快乐啦。咁， 我讲开呢啲无情力咧，我想问你有冇？试过洗面嘅时候咧，个头冚落个嗰个水龙头 咯。哦，有啊，有啊，有啊。 系，我都试过冚过几次啊，好鬼痛。 点解会？ 你敷啲水落块面嘅时候咧， 咁唔系个 即系你个头又会向下咁样中嘅时候，一中一夹咁样就成日都冚正嗰个正中个水龙头。 但系咧，我系想话咧，呢个系我仔先会发生呢件事。 唔系话。 系我仔先至咧，细粒啦，同埋咧就净系挂住耷低头咧，就洗面刷牙咧， 砰 就争啲就撞落，因为我就有个毛巾架，唔系嗰个番枧架咧喺前面啊，佢就啱啱撞到，哎呀你同我仔一样，系啊，真系令人担心啊， 好可爱， 令人担心啊，真系慢中中啊， 好下一个 ，OK 呢度咧有啊叔拎腾啦，就话啦你哋好啊，我今日咧想点唱骤雨中的阳。阳光咁咧，快啲雨过天晴咧，咁跟住就可以咧，大家有好日子过啦。 系，你啊有歌点，我呢边亦都有、哦。有啦，巴斯德啊，阿巴斯德咧，佢话咧想点唱咧黄海芹嘅《青葱岁月》啊。 在昨日青葱岁月。 你琴日有冇播啊？ 有， 哦、我 有。 佢播咗几个礼拜 星期四都播 啦。 而 家佢已经攞过佢。 可能佢就听得多，所以都想唱。 啊好啊，嗱，一有啦，有人会唱啦。 咁咧。啊！佢真系咁讲，佢话你哋一齐唱仲好啊！ 我想起我，从回忆这阵子。 彭仔嚟啦，到你啦！ 我已经扮埋吉他声噶啦。 佢话咧呢首歌会令佢谂到咧高尔夫球场上嘅青葱绿草。 哦、原来咁样啊！ 系啦，佢话咧，诶，我想啦，将来咧有诶高尔夫球俾佢玩啦，可以咧多啲人连线嘅 online game， 即係佢想 online game 都有呢高尔夫球打喎。 有，而家不过好留意得好少啊 ，golf 呢啲 应该有嘅， 应该都有噶啦。 系啦，咁佢系想咧即係一齐玩啦，咁就可以咧喺呢个青葱绿草之上咧就一齐打一下呢一个咧系联谊波啦咁样。 咁点解唔播下青青河边草？ 唔系 静静郊野路。 他说想起都开心啊，巴斯德话。 我哋都好开心啊 ,1872388, 今日有咩点唱有咩留言啊，欢迎打上嚟 ,1872388, 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㗎。 人海中擦肩，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落低我，剪影遗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越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相聚，有一天再相见。 在你也会闪过，凝望着身边空座。如果心里的话比我说的多，眨眼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遇，雨点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亮堪面。回头那句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历险。那边相见。 好，有通力嘅山歌叫做 李山俊， 系啦 ，OK， 通力系啦 ，OK， 好，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点唱啦？我哋网上面留言都冇人欢迎嘅， 有啲朋友都已经留咗言噶啦， 讲下气温先啦，头先话廿九，而家升翻三十， 又翻翻嚟啊， 系啦，30度气温，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去到1点钟啊。 喂，呢度有个咧，都真系要打气啊，咁亦都因为同新闻有关噶，咁啊 ，Peggy 咧佢就话，豪仔啊，你哋咧几？几位可唔可以帮我哋公司女同事佢个仔仔打气啊？咁样咁佢个女同事仔仔系边个咧？原来咧就系今日大家睇到新闻嗰个咧，话港大医科生啊，即系廿几岁嘅后生仔咧，打完两针之后咧就话出咗事中风嗰位，系啊，咁佢即系 真系要同佢集气啊！ 原来碰巧就系系 Peggy 佢朋友嘅即系细路嚟嘅，咁啊佢话希望咧喺呢度都祝福佢咧，希望佢仔仔咧快啲康复啦，佢同事就可以等佢安心，唔好再即系咁挂。挂忧啊，咁样系啊，而家真系都几惊啊，因为佢个情况都严重啦。 系啊，廿二岁仔啊。 系啊，即系同埋咁即系你本身你咁样中风，大家都好害怕。咁再加上而家即系又同可能系咪即系疫苗有关咧？咁啊，总之所有嘢大家都想就快啲解决，快啲清醒翻，咁啊唔好有事啦吓。 加油啊，加油啊！好啊，呢度你阿 Yan 咧就话你哋好啊 ，Happy Friday！ 佢想同阿肥仔咧点唱俾佢太太阿玲啊。同埋肥仔妈妈今日咧6月4号咧就系佢生日嘅，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啊，开开心心，同埋咧祝大家咧都要身体健康啊！香港人咧每日咧都要开开心心咁样翻工，工作咧顺顺利利，生活要最紧要开心啊！ 啱嘅，啱嘅，啱听啊！好啦，我呢一边咧有阿 Sarah 咧，佢就话啦，疫情嘅时候咧 ，home office 就日日咧都听我哋做节目， 系 咁依家咧就冇得 home office 啦。咁咧 经常就心痒痒，就想喺 office 嗰度做咩咧？就偷偷地开个心机嚟听我哋风骚快活人咁样啊！咁如果呢个偷偷地嘅听系会累你啊，俾老细话嘅话咧，咁就不如节目重温啦。之后 系啊，但系又需要听即时啊嘛， 系啊， 咁 啊， 咁啊，一系而家系咪叫咩入坑啊？叫做 点解啊？ 即系叫 哦，即系佢已经中咗毒啦，嗰啲咧， 叫埋你老细 系啦， 嚟听。等佢咧入坑， 系啊系啊系啊， 哦 入咗个大坑佢。 最紧要就系你点唱俾佢听，佢听到自己，哎呀乜原来我个名，原来我名可以喺大气电波里面听到啊！原来我员工帮魔心点唱俾我听，可能老细就 祝福添啊。 系啊，咁啊老细话开大先，每个礼拜都听。 咁我希望可以成真啊 ，Sarah 嗬。 系啊， 咁啊佢希望今日咧可以一齐咧听呢个光辉岁月嘅。 哦，啊呢度都有个咧想听 Beyond 嘅歌嘅，咁咧佢就系话啦，风骚三宝啊，又到每年都好有情绪嘅日子啦。呢两年香港太多事情发生，好无奈啊。新嘅价值观啦，新常态啦，希望大家唔好惯啊，祝平安啦。今日大家一切都在心中，佢就想听《海阔天空》咧，俾一班母亲听嘅。咁署名咧就系一位有血有肉有感情嘅小市民相咁样，系啦。咁我哋晏啲揾啦吓。 啊，唔好意思啊，呢首系 系 有位听众，系有位听众佢想 点 嘅， 你可以你可以俾啲 signal 我哋嘅，系啦， 突然得嚟咧，你 under 住个音乐， 你可以再高少少嘅，系咯。 好啦，呢度咧有位听众咧就系Eming 啊，佢话咧可唔可以想点唱一点烛光？系祝愿大家，系啊， 盼可将烛光交给我。 咁佢话祝大家咧可以努力加油啦，唔好气馁啦！大家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啊，信念明天会更好啊！ 同我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看光？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 心中。 一点烛光啊，关正杰啊，其实咧呢、這个歌曲咧系81年啊， 系啊，81年啊， 系咩国际？ 香港国际伤残人士嘅 年啊 歌咯，系啊，诶，即系为咗佢哋 伤残人士年，可能系 系啊，即系嗰阵时应该系呼吁一啲 伤残人士年嘅特选歌曲嚟嘅， 系啊，哇，好有意思啊，好啦，我哋继续点唱1872388咁啊，网上留言无人欢迎，呢度有个 Wendy 张咧，佢就话啦，田浩鹏你哋好啊，今日我妈仔咧考小学毕业嘅第一日，希望佢全力以赴，暂时唔好再挂住打机。 哦，都系啊， 哇，妈仔啊， 系啦，佢话佢每日都因为打机呢个问题同佢哋发生争拗咧，好攰啦。 如果妈仔派位咧，系派咗两间唔同学校， 系喎，咁点算啊？ 其实都系会定唔会 咧？系咪冇得捆绑嘅？即系冇得话喂，我个 佢哋系妈仔，你做乜分开佢两个啊？ 系咪有啲特别可以 tick 嘅话，佢妈仔可唔可以派埋同一间学校？ 系咯， 唔系就算唔系嘅话咧，你去扣翻就即系，如果真系咁唔好彩分开两个嘅咧，即系大家去扣门嘅时候咧，都应该系有分有得即系可以 高分啲系嘛？ 系啊，佢话咧好彩咧，可以听到你哋嘅笑料同埋笑声啦，舒缓压力啦。彭仔啊，佢特别点你名啊！佢话咧最初彭仔加入风骚嘅时候咧，我对佢系有一个睇法嘅。 系咩睇法？ 咁而家我觉得佢越做越好，越嚟越合拍。佢咧成日扮甜甜把声，琴日你知唔知佢扮咗你把声好多次啊？ 你做乜扮我？你挂住我咧， 系啊， 梗系啦，梗系啦， 系啊， 梗系挂住你啦。 系啊，佢话你扮得好好 死嘅啫。 佢话你扮得好好啊，扮得好好笑啊。虽然我哋坚持佢唔系扮你，扮紧华梅姐啫。 系咩？ 系啦，你试唔试扮多次？喂，翻完暴天气啊！ 佢、哎、 真人喺度啦，哎呀，佢话咧我好欣赏你啊，彭仔， 系啊， 系啊，最后咧希望咧每日都可以听到你哋把声啦，我系会听重播，祝你哋咧一定要一切都安好啊！ 我咩名话？ 诶，佢叫 Wendy 钟啊 ，Wendy 钟，多谢你啊， 同啲 Wendy 好可以夹噶， 系啊。 好 啦，你又啱喎， 佢开头就中你，而家就锡你，哇，几好啊，真系， 你又啱喎。 好啦，呢度咧有陈太啊， 系 啊，陈太咧佢就话想点唱今日嘅老公生日啊，阿 Nelson 啊，正日生日，咁啊佢女啊嘉嘉同阿君咧都点唱俾爸爸听啊，我祝爸爸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你好大个噶啦嘛， 唔系都小学生嚟 嘅，系啊， 系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喂 Nelson 生日快乐， 系啊。 又话唱生日歌嘅，夹埋一齐。 哦，好啊，仲有呢、這个讲埋就唱啊。因为阿明乌咧，佢就话啦，三位好啊，叫我明明啦。喺6月2号咧，系我旧同学海林嘅生日啊。佢哋去迪迪尼咧玩得好开心，想你哋三位咧就唱一首咧迪迪尼嘅生日歌，迪迪尼版嘅生日歌。 就你歌 哦，我明噶啦。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有咩头先你嗰个咩版本嚟噶？ 唔知啊，我记得我有一张生日卡，我有一张生日卡咧系迪迪嚟嘅咧，打开咧佢入边会唱歌咧就唱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唔系，我哋咁啦，我哋充分发挥咧程振鹏你同桂花田扮声嘅本能，我哋可以有 Donald Duck 啦，仲有 Mickey Mouse 啦。系啦，你咁样唱生日歌，我哋预备咯。 Donald Trump， 系啦，系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你唱完一个半个钟头之后点唱？ 到你啦，快啲啦！你唔系成日扮米奇嘅咩？ 系啊，我成日扮米奇老鼠，系呃我啲细路噶。 系啊，你生日快乐啦！ 系喎，祝各位朋友生日快乐。 系啊，我扮烟花，超嘣嘣嘣，超嘣嘣嘣。 哦，欢迎电话号码啦。 好啦， 喂，我跟住咧想扮下咧电台最耍家嗰个啊。 边个啊？ 就系嗰六下报时信号，我想办 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今日系六四事件32周年，警方早前反对支联会喺举行维园烛光晚会嘅申请。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同另一名男子今朝被捕，警方指两人涉嫌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结，行为极度不负责任。警方表示有两人因为涉嫌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会被捕。消息指其中一人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 支聯會秘書蔡耀昌引述周幸彤的律師說，周幸彤早上在辦公室附近被捕，現時被帶到警署調查，至於被捕詳情暫時未有確切消息。他說支聯會非常關注並擔憂周幸彤現時情況，會繼續聯絡對方的律師了解所需協助，他亦都會到新界南警察總部了解。蔡耀昌又說，支聯會見到當前政治的形勢嚴峻，形容很多時候警方的執法夾硬來，他希望市民小心謹慎，要以合法安全作考慮，相信六四悼念可以持續。他自己今晚不會到維園，會在其他地方進行個人悼念。香港電台發言人證實，正在休假的前處理助理廣播處長電視及機構業務歐麗亞，因為有其他個人計劃，早前向廣播處長李伯全提出請辭，他將於今年8月18日離任。發言人說，歐麗亞在港台任職超過30年，港台感謝他多年以來的服務和貢獻。陈俊乐接任处理助理广播处长电视及机构业务一职，港台会按既定机制检视和处理有关人手及资源分配，确保港台继续按香港电台约章下的公共目的和使命，为公众提供优质的节目和资讯。政府今日刊憲宣布再多8個區議會議席懸空，包括中環選區的許智峰，他自今年1月28日起連續缺席中西區區議會的所有會議，根據區議會條例5月29日喪失議員資格，議席由當日起懸空。另外7個懸空議席是相關議員請辭，分別是來自中西區區議會水街選區的何志宏、堅摩選區黃建清、東區區議會炮台山選區陳家佑、寶裏選區傅佳林、景怡選區曾欣瑩、新界西貢區議會建明選區梁理，以及沙田區議會錦英選區丁士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稍后转吹偏北风。展望明天初时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下午三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07点，升41点，成交金额77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3点，升11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11.5跌4蚊，美团308.2升8毫，小米集团30.15升0.5，海吉亚医疗85.2跌0.9，吉利汽车22.55升0.6，阿里巴巴212.2升0.4，盈富基金29.36升1毫，友邦保险98元升4.5，中国平安82.15跌1毫，比亚迪股份195.1升5.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9，日元110.27，瑞士法郎0.905，加元1.212，人民币6.405。英镑兑美元1.41，欧元兑美元1.212，澳元兑美元0.766，新西兰元兑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45点，跌112点。港金现价报17,31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36美元，卖出1,869.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

只你共我。 好嘢！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咁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我哋嘅 fans 号码2339643咧都等紧大家噶。 系电话等紧打嚟系咪？ 系啊， 有未啊？ 系啊 ，OK 啊，你可以点唱下？ 有啊， 好啊， 哦， 有 啊，有 啊 ，OK OK， 好啊，好啊， 好， 你系边位啊？ 你好 ，Hello Hello， 喂，系你啦。 你好啊，丹豆，我好喜欢你啊。 是啊，多谢你啊。你是哪位啊？ 我是姓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你好。 陈小姐。 是啊，我想打电话来呢帮我女女打气的。 好啊。 她星期一呢就小五呢第一次情婚了。 哦，是啊，情婚紙是不是即係嗰啲會同星鐘有關嘅？ 係啊， 係啊，係啊， 嚟緊幾年後你會 穩定先啊！我驚我又唔記得噶啦。咁點啊？佢已經係咪之前準備咗好多噶啦嚇？ 佢都好努力嘅，平時都係啦，咁都想打個電話嚟同佢打氣啦。總之就係佢自己盡咗力。就已經足夠 了。那你我們認真一點了，那對著他來說了，陳小姐。 好啊，可以，媽咪和爸爸呢對你都很有信心的，總言之你自己盡了能力，考好個試就可以的啦。 媽咪啊，那如果我考得好，有什麼獎我啊？ 俾你抽层楼啦， 系啊，我要车位得唔得啊，妈咪？ 但系咧，你食大餐啦，买你中意买嘅礼物。 好啦， 咁佢中意咩礼物啊？妈妈会唔会知佢心意？ 佢最中意嗰个咪就系妈妈同爸爸咯。 哎呀，好衰啊！我要先攞礼物啊！ 讲得好好啊，凡凡。 系啊，跟住就悭翻一嚿钱都唔使送啦， 就将爹哋妈咪包咗一个靓靓 礼物，系啊。 是啊，都想祝全港的小朋友呢小即是考试呢就顺顺利利啦，开开心心啦，最紧要是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咁啊是喎、啊。现在是不是他都可以日日都返到学㗎，即是不用再间歇性停 啦。是啊，日日都要返学啊，因为都要衔接返啲课程啦，因为整个小四嘅课程呢即是全港的小朋友都冇乜点样上学，他们已经是即是底都可能未必打得咁好咯， 系，所以唔紧要啊，大家都系一样啊。 放心，系啊，唔系净系得阿可以， 系啊， 系啦，唔系系啊，即系全部啲小朋友都会系咁噶啦。不过呢老师会就翻嘅，就翻佢哋究竟学咗啲乜嘢嚟去出翻个试题嘅。 情分试 系 担心考晒咁多科噶，定系拣几科噶咋？ 佢会系中英数上就会嗰个占嘅比数就会重啲咯，咁其他咧都系少啲嘅。咁但系即系佢自己都会有份压力喺度咯，因为老师成日都会觉得你哋今年啊情分啊，俾啲心机啊，加油啊，咁所以咧根本就系挂晒喺个嘴边嗰度，咁佢哋都无形中有个压力喺度咯。 其实系嘅，叫佢加油咧，其实都系压力。 系啊，真系真系一句加油，佢自己尽咗能力就真系可以噶啦。 而家仲有冇话要操卷啊嗰啲嘢噶？冇啊嗬。 学校有好多啲评估都已经系当操卷形式俾佢哋去做啊去考啊咁样，希望帮佢哋当温书一个形式咁样咯。 彭爷，你记唔记得我哋唔系有个电台节目咧叫开卷落噶嘛？ 系啊， 使唔使点翻个操卷落啊？ 哇，真系好辛苦噶。 操蛋卷好冇？ 跟住老师就有批卷落啦。 系 系啦，真系明白，多谢妈妈嘅打气啊！真系 多谢你啊，陈小姐 ，thank you， 系啊， 多谢你， 拜拜， 拜拜。 六月份咧系全港嘅中小学咧嘅考试系季节嚟嘅， 系啊， 考完试跟住咧就放暑假， 系同埋我而家好有体会啦，我都话啦，自从我个仔会同我讲话佢点解拣唔到一间佢想要嘅学校咧，我就知道佢都未到小一，其实呢啲嘢咧佢都已经有感觉噶啦， 系咯， 即系所谓嗰个选择啊或者嗰个升学咧，更何况如果好似头先阿可儿咧去到五年班咧。 考儀啊， 咁你點會話唔識得咩叫壓力 啊，或者唔知道咩叫做即係考得好啊，升唔升班嗰啲咧，真係不能夠睇少噶啦。 因為即係家長唔講，你老師會講，老師唔講，可能同學仔都講啊。 老老實實啊，自己經歷過啊，約莫啊三年班嘅時候已經開始有嗰種功課啊、學業啊、考試啊嗰啲壓力。 哇！你校方年嘅三年班都有啊？ 係啊，嗰陣時已經有啊， 食薯皮嗰陣時 冇喎、啊，我真係冇呢個記憶喎、啊，真係。 你咪冇，你係聽咗之後左耳入耳出嘅啫，曾志豪。 係咪咁？一路以嚟都有嘅咩？ 都有啦。 由我哋嗰個年代，即、就、係、是、我哋你嗰啲天台學校嗰個年代已經有㗎啦。 唔係情分試，我哋嗰陣時係要考 學能測驗，係學能測驗，我記得嘅。 就係、是、咯，一樣啫嘛。 但真係冇乜壓力喎嗰陣時。 有 嘅， 係咯，我叻咯，可能係。係 咯， 好啦， 一定係， 一定正。 好，第二位聽眾有 Amy，Hello Amy。 你好啊， 桂花田你好啊， 你好 Amy， 你好， 欢迎你啊 Amy， 啊多谢啊，我好开心啊接到啊，好多谢嗰个哥哥仔 咧，系啊， 系啊， 佢唔系咁容易接到人入嚟噶， 系啊， 你真 系 好好彩啊， 好彩啊，我今次咧我大女结婚，上次我大女结婚咧我都打得通 嘅，哇，你有冇信仰啊？如果唔系我叫你还神啊， 我有噶，但系我个女咧就同我信仰唔通，佢又 唔紧要噶。 咁自己感謝你嘅神啦 嚇，係啊係啊。咁今次係邊個結婚話？阿仔啊， 我細女， 我細女，細女幾時啊？ 上次我大女我又打通啊，今次我細女又打通， 真係好幸福啊！ 你仲有冇喜事跟住要做㗎？我哋幫你留定位先。 有冇啲仔女未嫁㗎？未娶啊？ 冇啦，呢個 last 啦，我兩個女。 哦，拉女啊， 係啊係啊，呢個 last 啊，有係我細佬同我妹嗰啲佢哋係等擺酒咯，因為以前個關係咧係啦。住咗拆，但系未能够。 咁你个细女点样啊？呢一头亲事点样搞啊？个婚礼？ 佢咧就佢喺中文大学嘅，咁佢咧就喺、 个 chapel 嗰度行礼啊？ 系啊系啊，去中文大学嗰个教堂行礼。 哦，可以咁样 嘅。喺崇基嗰度嗰个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当然要系教友啦。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知道你嘅堂弟都系中文大学噶嘛。 系啊，但系我但系我有入过去里边观礼咯。 可唔可以借你个 quota 嚟用咁样 嘅？唔关事嘅，唔关校唔校友嘅。 因为嗰个教堂好大，可以容纳千几人噶。 个教堂唔系好大。 喂，佢嗰个有个好大噶，而家去我女嗰个。 系咩？系咪扩建？ 另外一個呢就是那個呢他完了那個行李的儀式之後呢去另外一個教堂那裡崇拜 咯。哦，是啊，即是另外兩個的。 另外的。 新一個。 是啊。 還可以行出來小橋流水影相啊，鬼那麼靚。 因為他很鍾情於那裡，因為在那裡讀了大學和碩士，跟住他結婚呢。 讀了碩士啊，犀利喎。 是啊，他因為他兩個人呢讀大碩士那時候認識的，所以呢 哦，好有意義啊！ 結婚有個紀念性 咯， 係啊，真係好嘢！ 睇翻自己校園，仲可以有啲回憶添， 好多親切感喺度啊！ 唉，曾志豪，我好中意你聽星期日嘅沙恩大啊，同阿彭晴， 係啊，多謝你啊！係 啊， 係啊，聽唔聽到啊，老細？人哋好中意聽我哋節目啊！ 我哋仲有成年 archive 嗰啲節目重温，係 啊，有得聽好聽啦！ 係啊。 是啊，因為我就朝頭早咧，我就六點開白元浩喺度聽到晚黑啊，歐瑞強啊，因時啊。听埋 阿郑子诚唔听啊？ 听，我就系讲唔出啊，好紧张， 哎呀， 好紧张， 我同你玩下啫嘛。 系啊，你记得讲多两句，你快啲同我哋老细讲多两句话。中咗宅男山大好好听， 系啊，中咗宅啦，山大彭晴曾志豪， 哎呀，好好啊， 真系啊， 系啊，我好中意佢，好开心啊，笑得， 好啊，好啊，个个都咁好听。 Hello Amy 喺度听紧你， 好开心啊，你听到把声， 系啊， 咁样咧，我祝我个女同我 女婿 叫做女婿啦。咁佢听日咧就系注册喺中文大学嗰度。咁啊，祝佢咧就系永结同心，百年好合。即系听日送你啦，唔好落咁大雨。 系啊系啊，天公 同老嘛，唔怕嘅。 会唔会唱中大校歌或者你哋每个会堂嗰个歌咧嚟当系婚礼歌曲咁 样啊？唔好咁样啦。 佢哋咧教堂去自己可以煮即系另外一间。 系啊，教堂。有牧師啊嗰啲會揀。 咁啊，如果校歌係咪兩手空空嗰個唔係幾好啊？咩兩手空無一物啊？ 即係話佢哋創校啊嘛，我都唔記得咗點唱啊！ 哎呀，你我唔係校友我都知真係。 呢嘢你唔 使 我操心。 咁啊係，係啊，好啦。 啊，細女同埋阿女婿叫咩名啊？ 我個。我嗰个女咧，细女叫 Tiffany， 系啦，未来女婿叫做 Barry， 系啊， 因为两个都系名牌嚟嘅， 系啊， 一个叫咩 Tiffany， 一个叫咩 Barry， 哇，好嘢嚟嘅， 唉，犀利啊，衬晒啊， 听日祝佢哋咧，即系呢个。 舉行個婚禮咧，送送你哋咧。 好啦，一定會嘅。 好啦， 好啦， 恭恭喜喜，祝福佢哋啊！ 好啦，好多謝你啊，好開心你哋接到我。 哎呀，你聽日記得帶翻條口水肩啊！見到個女婿啊！爹哋帶下啲口水， 哎、好啦， 我個大孫女咧做花女咯， 好好啊，真係， 真開心啊， 好啦 ，OK， 祝佢一切順利嚇，拜拜， 拜拜， 拜拜 ，Amy， 我繼續聽你哋，我會支持你哋，加油， 好，加油 ，thank you， Amy， 就好， 拜 拜， 哎呀，老細啊，文姨有冇壓力噶？ 冇壓力噶， 哎呀，有冇動力噶？ 亦都冇， 哎呀，哎，好可惜啊，真 係，我都係咁話， 哎呀，明嘅就明嘅啦， 唔係要聽文姨嘅咩？你同。 民意如浮云咧， 哦，系咪啊？最最有珊珊啦。 好，听读一个点唱。 好啊，读一读啊。 David 咧就话你哋好啊，六月咧系好重，系对佢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一生咧最重要嘅女性太太Christine 啊，系啦 ，Christine 生日 系啦，佢六月八号。同埋咧个女六月四号即系今日啦，生日啊！祝佢哋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平平安安啦。九月九号咧就系同太太结婚三十周年啦，哇！三十周年 难得啊，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佢哋啊八九年拍拖，咁咧阿个女咧就六月四号出世，同埋呢啲日子咧真系好难， 真系好难忘 喎， 难 忘嘅系啦。 跟住豪仔都紧扣咗啲重要嘅事， 系啦，佢话豪仔啊，甜甜，佢话咧我三年前打电话上嚟电台咧，仲阿祖咧倾偈嘅时候咧，同有冇少少印象啊？咁佢话我个女咧系五月三十五号生日嘅， 我记得佢系不停都用呢个作为佢嗰。都介紹嘅係啊， 咁跟住咧， 有啊，記得 三十二年前咧，佢話佢哭過，呢一兩年咧就香港就唔同咗咯。不過大家都係要保重啦，係咪啊？大家都要身體繼續努力向前啦。 明白明白，係啊，呢度有一個咧Freon 啊。Freon 咧，佢就話啦，記唔記得我啊？韓國首爾嘅聽眾啊，佢話佢老婆咧喺今個月20号咧生咗個小朋友，我而家就喺韓國陪緊佢生仔，要補足我好兄弟咧括叫括啊 ，C O U L D 就讀括啦，係咪先？佢好兄弟阿括。同埋海婷咧新婚快乐早生贵子，佢五二五咧就啱啱大婚嘅日子嚟嘅，佢嚟唔到，不过我哋会同你食翻餐噶啦。不过咧就听到话海婷咧好似喺生仔嗰度有啲问题啊，不过唔紧要咧，希望佢调理好身体啦，期待佢再有好消息。咁啊，今个月20号咧就系阿 Keith 嘅结婚嘅日子，祝佢哋永结同心。我会翻嚟同你哋食饭噶，我喺电脑会听住你哋听翻重播噶。哎阿彭仔，我哋可以教翻桂花田讲嗰句韩文我爱你啦，最新嗰句咧。 Purple 嗰、 那个。I purple you， 你知唔知呢个最新噶 ？I purple you， 你可以屈阿华讲啊，你话阿华我唔使你讲 I love you 啦，系咁讲咩？你话 I purple you 啊 ？I purple you 咁容易讲 嘅？系啊，原来最新噶。 I red you， I black you， I white you 啦。 唔得 ，I purple you， 只爱你咁嘅意思。 人哋嗰啲 EST 嗰啲。 系啊。 哇，咁正啊！ 系啊， 语 言 嚟。 唔怪之嗰个麦当当都系用紫色啦。 系啊， 系啊 ，OK。 等等我接个电话。 好啦。 吴先生， 喂 ，hello， 彭仔、豪仔、桂花田，你哋 好 啊， 吴先生， 系啊，我一年前打过嚟噶啦， 系，咁你今日又 跑咗16年嗰位吴生啊， 长跑16年，好似有啲印象， 咦，咁你而家有 结束长跑啦， 有好消息， 结咗婚啊嘛，好似。 系咪有好消息？ 桂花田真 系 有 系啊，佢逼咗佢结婚啫嘛，好似话 唔系话逼 嗱，你而家记性又唔好啦。 佢唔系话逼嘅， 旧年嘅6月6号我结咗婚啦，咁嚟紧咧 就 嚟 一周年啦， 恭喜晒，恭喜晒， 恭喜晒！有冇要生小朋友啦？ 唔生咯， 唔生住。 好似我个姓咁咯，唔生咯， 唔生 叫唔生， 唔生， 即系两公婆自己自由啲，系咪啊？ 是啊，因为太多因素啦，社会环境啦，挑剔卡拉太多因素啦，所以唔考虑噶。 但人哋生三个喎，鼓励。 哇！所以我面前两位拍档真系要俾掌声嘅，真系。 勇者， 好勇敢啊！生两个， 系啊， 因为生系男人嚟讲生又唔使我哋生，系咪先？ 系咯系咯， 出力啫， 系咪啊？但系跟住生咗出嚟啊，要养同埋要教嗰下，真系大责任啊嘛。 系啊，仲要有人工去俾生活费咧。老细啊！老细识做啦，老细。 问同你讲啊，吴生。 系啊，吴生。 听众系我哋嘅老 细。系啊，你继续仲 有 咩点祝福啊？系啦。 因为时间过得真系快，眨下眼已经一年啦。咁其实呢一年咧，不论自己 屋企或者呢個社會啊，都即係有即係度過咗啲唔係太好嘅嘢啦。咁希望往後嘅日子可以大家都一齊進步啦，一齊樂觀啲去面對所有嘢啦。 啱嘅， 而家都只能夠係抱有樂觀咋。 係啊，咪條路就係咁噶啦。咁但係你點行咯？如果好似吳生咁樣咧，可以有吳太同佢結伴同行嘅，咁你話 咁又唔錯啊？ 係啊， 咦幾好啊！吳生吳太唔錯， 係喎、啊。其實你真係可以考慮生仔，就叫做。唔错， 系啦， 系啦， 好难改名噶，食唔嗰啲， 咪唔错咯，系啊，唔烦咯， 系啦， 系啦，咁几好啊， 唔错，应该系最好 嘅，系啊，唔系冇问题，我哋尊重你哋每一个人嘅决定啦，最紧要你哋要自己即系保持一个咁样嘅开朗幸福嘅心情， 系啊，正面嘅心情啊， 好啦， 系啦，同埋我想讲少少嘢，同埋我想希望今晚喺街嘅市民。安全啲啦， 系啊， 特嘅事啦，大家安全啲啦。 要啊，今日天雨路滑啊，小心噶要。 因为其实头先铜锣湾嗰边都有交通意外啦，有啲执法人员撞车噶啦，已经系好希望大家都小心啲啦。 系啊，佢跣低咗，见到系啊， 系啊， 大家都小心。 香港电台加油，香港人加油，系 好啦， 多 谢晒你， 唔该， 拜拜， 多谢吴生。 你的无奈，只求那永远无法再来的。